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08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更加咧就系圣诞节嘅正日啦吓，咁啊2019年嘅12月25日噶，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啦，系咪？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元浩喺朝头早嘅时间啊，已经陪住各位听众咧，就系喺呢个圣诞节嘅早上见面啦。咁啊可能咧你平时啊。都冇咁早起身嘅啊，咁啊今日咧可能寻日夜晚玩得夜啦啊，咁啊而家朝头早听埋晨光第一线，可以听埋先瞓觉噶，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圣诞节入边咧，我哋可能手机入边会收到好多啊唔同嘅信息，呢啲嘅信息咧全部啊都系咧同你讲圣诞快乐。全部都是祝福的短信 ，loop 完一个又一个。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收到的信息，收到圣诞快乐的信息，有很多位的朋友，这些朋友是不是每一年都还会继续跟你去到讲圣诞快乐呢？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啊慢慢跟你疏远了，你这个朋友可能在你的人生里面曾经帮忙过你，协助你，帮助你达到今天的成功的位置，你有没有忘记了他们呢？还来得及的、啊、做人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在成长过程里面帮过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在这些欢度佳节的时候告诉人、啊、我们不是只是呢、啊、自己开心的，我们都一样会记得、啊、当时有你的一把，今天呢，我今天的我呢才会塑造成今天的我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告诉人听，我们不忘本，这样的话呢我们迈向成功的机会又大了的了。 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年精髓。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荒废或作计，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虚，然后磨亮洁清，将化做翡翠。 一首歌曲来自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出面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今日空气方面啊，一般啊，吓4至5嘅中级度水平。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嘅时间可以同大家讲一下一种嘅食材噃。呢种食材嘅名字叫做豆芽、大豆啊。豆芽咧就系因为即系以前啲人会觉得啦，要营养价值低啦，成日咧都喺汤面入边做嗰啲配菜。好多人认为啊，豆发咗芽啊，成长成为豆芽，营养咧就会大幅度降低。加上咧佢嘅价格嘅嗰个平啦，呢、這个形象咧深入民心啊，所以成日觉得唉唔食就冇所谓啦咁样，系唔系咧吓？黄豆蛋白质啊含量其实啊虽然高，话到到呢个黄豆啊，黄豆嘅蛋白质含量虽然高啊，但系由于佢含有一种咧就系胰蛋白酶抑制剂啊，令到佢嘅营养价值咧受到限制。而黄豆在发芽的过程里面呢一类的物质大部分呢都会被分解。所以啊大豆芽的蛋白质啊较黄豆提高了 10%。另外啊黄豆里面呢亦都呢就是含有棉子糖啦、水苏糖等等的寡糖，不能够呢就是被人体吸收的。那么多食呢就会胀胃。在发芽的过程里面呢这些呢物质呢就会急剧下降呢成为消失添。黄豆在发芽的过程里面由于酶的作用，更多的钙、磷、铁、锌等等的矿物质元素就被释放出来，也就增加了黄豆里面的矿物质的叫做人体利用率。同时黄豆发芽之后除了维他命 C 之外，胡萝卜素也可以增加1至2倍，维他命 B2 增加到2至4倍，还有等等的微量元素都是见到是有明显的增加的。好啦，大豆芽又有啲咩营养呢？专家就指出啦，咁黄豆芽呢就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属于呢就係蔬菜类嚟㗎。平均 100g 嘅熱量啊，大约呢就係即係 100g 嗰个嘅大豆芽啦。熱量大约呢就係得34卡路里。係需要控制体重或者就係补充膳食纤维嘅人嚟讲呢，好好嘅一个食物来源嚟㗎。好啦，我哋又睇埋另外一种咯，绿豆咯，由绿豆咧蜕变而成嘅绿豆芽咧就属于蔬菜类嚟噶，唔单止啊就系同黄豆芽一样热量低，更加咧就系几乎不含脂肪噶，而且咧仲可以提供丰富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嘅微量元素，所以话有阵时嗰啲豆咧发咗芽之后咧都系好嘢嚟噶。好啦，再睇埋呢个比较。在外形上面大豆芽就比较上粗糙了，豆的饭就比较厚的呈现黄色，而绿豆芽就比较上小，看到它的豆饭呈现浅绿色的。营养上根据就是食物成分表里面的相关数据，黄豆芽的蛋白质、维他命 C、 钙、钾、镁等等的营养素的含量都是高过绿豆芽的，而维他命 B1 就是低过绿豆芽的，因此总体来说大豆芽咧嘅營養更勝一籌。咁啊，食特別係啲假期嘅時候咧，就好容易食得太多。有陣時咧，又想食翻少少，又有補充足夠嘅營養，

降雨、哦，於是乎咧就請佢上船啦，就話到啦，喂，啊，康王康王，快啲上船啦，漢軍咧就快追到嚟噶啦。呢、這個撐船嘅人啊，繼續喺度講啦，啊，江東咧有幾千里嘅地，咁啊人啊亦都有幾十萬嘅人，咁啊如果康王啊可以坐我呢架艇嘅話咧，他朝必可喺江東卷土重來。亭長不斷喺度勸項羽啊，喺江東嗰度重振旗鼓，重建霸業，再展宏圖。但系項羽咧，佢自己就話到啦：，縱使江東父老都願意封我為王，不過最大嘅問題都係我冇面見佢哋啊，陰公。項羽自己覺得咧就無眼再過江東啊，於是乎咧。亦都系不愿意啊，当咧就系呢一个刘邦嘅俘虏，于是乎个结果大家都知啦，喺乌江边上咧就自刎。但系亭长咧就不断喺度同佢讲咧，就话到啊，可以喺卷土重来，卷土卷起一啲嘅尘土，形容人马奔跑，重亦都有再次嘅意思，比如失败之后集结力量，重新恢复一个嘅势力。今年度咧，咁大家会唔会喺工作上、学业上咧，就系、是未必咧能够做到自己嘅预期咧？会唔会啊喺圣诞节过后或者新嘅一年，有机会卷土重来咧？吓、啊，要卷土重来，首先你要自己都好地振作，知道自己有啲咩弱点，听下身边嘅人有啲乜嘢嘅劝告，听完再做再改。其实成日谂杀成功好遥远，但你成日谂啊，你只要做足几个步骤，成功都系随手可得嘅。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 呢首系作品六点半钟之前听到嘅，周杰伦《龙卷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有示威者昨晚在旺角堵路，焚烧港铁站出入口，以及破坏汇丰银行九龙总行。有人向警车投掷汽油弹，警方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直至凌晨仍然聚集。有讲普通话的男子怀疑被袭击，头破血流。冲突期间，至少三名记者被警方的弹药射中受伤。政府严厉谴责有蒙面暴徒在平安夜晚上在多个地点非法集结。政府发言人说，暴徒破坏交通灯、堵路、破坏商场店铺、纵火、冲击警务人员等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市民欢度佳节，破坏节日气氛，令人愤慨。警方为保护市民安全，必须严正果断执法，拘捕违法人士。发言人表示，有人在尖沙咀挥动港独旗帜，政府强调提倡港独不符合基本法下的宪制以及法律地位，不符合香港社会整体以及长远利益，亦都同国家对香港既定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准备好接受北韩送来的任何圣诞礼物。特朗普圣诞节前在海湖庄园表示，最终会知道北韩这个惊喜，或者会是个不错的礼物，但是都会可能是个很漂亮的花樽。较早前北韩发出的威胁声称，如果美国不在年底前结束制裁，将会采取行动。圣诞礼物的种类将会视乎美国行动。外界不排除北韩会进行新一轮试射，包括试射长程洲际飞弹。大批教徒和旅客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城镇百里行，迎接圣诞节。据信在耶稣出生地附近的马槽广场，大批游客聚集大型圣诞树下庆祝，有成员来自多国的合唱团在场报佳音。有旅客形容圣诞节是特殊的日子，亦都有旅客对于能够亲身来到百里行感到很高兴。百里行现时是西岸巴勒斯坦城镇，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10公里，估计今年会有350万人到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喂喂，我的偶像在对面，过去了。 喂喂喂喂喂，等阵啊，绿色人像灯号斩紧，唔过得住噶。 红色人像灯号就唔过得啫，斩绿灯都唔过得。 法例规定，绿色人像灯号一斩，过紧马路嘅行人会有足够嘅时间继续以正常步速过马路，未开始过嘅就唔可以过噶啦。唔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会罚款港币2000蚊噶。绿灯啦，过啦。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 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35啊，吓咁啊，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朝头早咧，2019年12月25日啊，咁啊，圣诞节啦，咁啊，希望咧各位听众啊，都系今天啊，圣诞快乐啦，系咪？咁啊，今日亦都咧可以同屋企人啦、朋友啦一齐出去玩下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玩啊都要揭下报纸噶。政府咧会由明年一月起啊推行新一轮嘅电费补贴，补贴咗啲钱咧系咪可以出去消下费咧吓？向每一个咧合资格嘅电力住户啊，咁啊用户咧就提供一次过咧就2000元嘅电费补贴。政府就表示啊，补贴咧就系财政司司长考虑到香港目前嘅经济状况以及前景，咁啊为应对极具挑战嘅内外经济环境，咁喺今年八月啊公布嘅纾困措施之一嚟噶。呢一项一次性嘅措施啦，涉及咧就大概56亿元嘅政府开支，惠及超过咧就系270万个合资格嘅住宅用户噶。由明年一月开始啊，政府咧就会连续11个月喺每一个月首日啊。向当天是中电或者港灯的电力住宅用户的户口注入160元的电费补贴，并且就在每并且在第12个月注入240元的电费补贴，每一户的总数是2000元。当局亦都表示，新电费补贴计划的补贴额可以就是跟2008年、2011年2012年以及2013年的相关计划之下未用的补贴余额，以及就是电费舒缓计划的舒缓金额用作支付户口账单锁匙的电费，任何未用补贴可以就在同一个户口转拨至到其后的月份的，即是那些叫做余额或者还未用的补贴都有机会可以调来调去的，直至到2022年12月31号或者就是户口结束为止的。两家电力公司也都所发出的住宅用户电费单将会就是反映注入的补贴的了，即是说当你收到新的电费单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可能呢就是在头几个月月份那里见到有160元的补贴，在第12个月就注入240元的补贴。当然啦，喺呢一啲嘅叫做时间入边啦，政府咧就应该继续谂多啲咧，即系一啲纾困嘅措施。因为咧，我哋亦都见到之前嘅时候有报道过啦，咁啊明年啊，亦都咧有电费加价嘅。咁啊，中电同埋港灯较早嘅时间咧，亦都咧就系通过咗啦。咁啊，佢哋话到由于咧就系用天然气啊，燃料费每度电咧就会加钱啦，加咧就系3港仙啊。咁另外咧就係平均啊正電費率啊加幅就大概 2.5%， 港燈嘅回購前嘅加幅就係 1.7% 嘅。不過咧，由於兩項嘅特別回購啦，咁啊有調整啊，實際上咧嗰個調幅咧就係 5.2%。咁希望咧就係咁啊，佢哋加價都冇辦法啦。咁啊，亦都咧就係大家都希望用一啲比較上乾淨嘅能源嘅。咁但係政府嘅補貼方面咧，咁而家都話到係可以即係暫時補貼到咧，就係呢一個嘅加幅噶。 最紧要咧就系补贴多啲，咁啊令到咧就系大众嘅市民，特别咧系基层嘅市民，当佢哋咧喺用即系用电或者生活上边咧，都可以有多啲咧就系纾困嘅感觉。喺大时大节都希望咧有多啲嘅措施，令到大家感觉得到咧就系节日嘅快乐啦。 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 这个作品来自陈柏宇，爸爸的礼物。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今日啦，系咪都唔怕再赖床噶啦？希望你今天可以好好地享受即系一年两日嘅公众假期，咁啊更加祝福你啦！即系请够假嘅时候咧，可以嚟个长嘅假期，咁啊玩到咧就系2020啊吓！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最高嘅气温24度噶吓，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嘅中级度水平嘅，好啦，咁啊嚟到圣诞节啦，系咪？咁大家都要扮靓靓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嘅职场 KOL 啊，今日咧都有专家上嚟同我哋讲下点样扮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真係啊，又到圣诞啊，又到圣诞係咪开心啦。 早晨， 哇，啲鹿而家周围飞啊。圣诞鹿啊， 圣诞鹿啊， 周围飞嘅呢个真系开心啦！圣诞节咧咁啊，大家都中意 圣诞快乐 去玩啦，梗系圣诞快乐啦，系咪先？除咗圣诞快乐之外咧，去玩啊，最紧要就个化妆、啊 嗯。 今年有冇话嗱？而家啱啦，而家听完 Queenie 讲之后咧，咁啊大家就可以稍后准备咧，就出去嘅时候咧，哇！点样嘅妆啊，最系醒，就系最耍家，最吸引到人嘅，最今年最 in 嘅圣诞嘅，有啲咩法宝咧 ，Queenie？ 嗯，其实今年个妆呢都会建议大家呢因为带返少少金色嘅系列喺 度。金色啊 係呀、啊、因为。 撒人咁样咪真係。 都唔係又唔係成个人擦晒成面金色嘅、啊、即係可能我哋着重返嗰个眼影啊同埋我哋个唇膏或者胭脂呢都係带金色嘅底。嗱、 嗯、 以前嗰啲呢就可能话啲颜色係带银底嘅。 嗯。 系啦，咁而家咧就会今年嘅化妆可能带翻少少金色嘅底，唇膏嗰啲咧你都可能查出嚟咧有少少闪粉系金色嘅碎闪粉，咁、 嗯、 你就会望出 唔会望落去全部金色噶嘛， 唔会望 即系唔会好似黄金战士啊嘛， 唔会反晒光嘅。咁、最主要佢嗰个颜色系金金地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 warm 啲啊， 嗯、 个感觉即系放翻圣诞节。咁、嗯、甚至乎系红色嘅唇膏咧，你佢嗰个颜啲唇膏系带有金底嘅话。佢某程度上好似有少少偏咗佢嗰啲橙红嘅效果，咁、嗯、但系都系今年大热嘅。咁而眼影方面咧，我会建议大家你都可以用翻而家即系平时手头上嘅眼影啦，譬如我哋个啡色眼影啦，咁你用完之后咧，咁你就会拣一盒咧带有金色嘅碎闪粉嘅。嗯咁你就可以咧将你个眼盖覆盖咗，咁、嗯、都系一个圣诞 party 好抢眼嘅妆，但系你又望出嚟，即系我可以即系去到 party 嘅妆咯，又啱翻今年嘅潮流咯。咁、嗰个闪粉咧，其实就有个 tip 想话翻俾大家听咧，好容易其实每次落完闪粉咧都好快甩落嚟噶。咁、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 揩到啲头发啊，有阵时。食完饭咁样， 系啊，如果你 左揩右揩， 系啊，如果你皮肤干咧，咁、就好容易跌落嚟噶啦。即系譬如我将啲闪粉点晒落嚟， 诶，咁多面油啲咪唔使惊咯， 都可以咁讲，但系又好快溶到一笪笪，系啦、啊， 多面油嗰啲咧， 系 唔使噶。佢就咁行出嚟咧，都搞掂啊！ 已經擰咗啦， 擰咗嘛， 唔需要再加。咁又係，咁所以咧，如果你眼部比較乾嘅話，我建議大家用一個叫眼部底霜嘅眼部底霜，搽一搽喺你个眼盖上面先，咁佢好似一啲 cream 状嘅，咁你首先搽咗上去啦，你再 high 少少，攞手指啦点咗啲闪粉啦，再印上去嘅时候咧，咁佢就会黐得好实噶，咁、就到你夜晚啊都唔会甩落嚟咯，咁、因为其实最罩忌啲闪粉有阵时搽得唔好咧，你好容易推咗落你个眼球里面噶，咁你眼球系啦，如果你有 戴，出嚟啲嘢全部闪晒。 最惨的嗰粒闪粉黐住喺个眼睛嗰度，又甩唔到落嚟。 咁佢有阵时真系有啲咪 会有咁嘅情况。 咁点啊？去医生嗰度洗眼？ 咁又唔使，咁买啲洗眼水洗翻就得咯、哦。或者你可能化紧妆噶嘛？咁、你点样洗眼啊？系咪先 咧？其实 搞到成个妆咧都。 好多時都好驚、即係好似嗰啲嗰啲金粉啊，即係我哋聖誕節嗰啲燈飾，而家周街見到嗰啲咧，你一揩到就成隻手咧， 成隻手都係啦， 係啊，好奇怪嘅。 嗯， 你撥佢撥唔到喎， 一定要洗手先至甩，洗手都未必甩 哦。洗手未必甩㗎，係啊係啊， 即係搞好耐先。 搞好耐，等佢自然甩咯。 自然啊， 我有陣時 怕乾隻手乾咗就甩啦。 多啲摸人件衫。 见到啲朋友嘅时候多啲拍下佢啊咁 样。系啦，仲要系有啲绒毛嘅衫先嘛。 即系多谢你。 系啦，滑面嗰啲唔甩。系啦，所以咧变咗我就系话嗰啲闪粉咧入咗眼咧又痛啦，又辛苦啦。咁所以 戴唔到框添，如果咁 系啊，有阵时如果你戴框嘅话，佢入咗粒闪粉咧，佢系会卡到你个眼球花咗噶。 嗯 嗯，咁所以 好惊啊！呢啲真系 系啊，所以化妆嘅时候，我哋都要做好准备咯。即系如果我哋要需要搽闪粉嘅话，就一定要搽翻一个头先讲紧嗰个眼部打底霜，咁系一啲 cream 状啦。咁你就冇咁容易跌闪粉落嚟啦。咁同埋咧，自己咧下眼线咧都可以落呢个闪粉嘅。咁落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攞翻个斜角扫，咁你点一点啲眼部打底霜，跟住咧。由你个眼头画到去眼尾，跟住你先至再染一染你啲闪粉，由眼头点上去，点到去眼尾，就唔好画上去啦，因为一画咧就会拉长咗，就上唔到啲闪粉。 有冇啲妆咧？即系圣诞节啊嘛，有冇啲妆系模仿呢个圣诞老人嘅？圣诞鹿嘅啊，嗰、那个圣诞雪人嘅，即系有冇啲好似鬼形鬼声咁啊？入望落啊，有少少圣诞老人，但系有靓女嚟嘅咁样。 圣诞老人又系靓女，但系冇咗啲须噶 啦，冇咗啲须啦。 咁你戴咗嗰个圣诞帽之后，我就会建议可能咧，因为圣诞老人个特征咧就系咧，长期咧块面咧呢度都系爆擦噶。 吓，系啊， 系啊，红卜卜噶嘛，呢度好似爆擦咁嘅感觉。 系啦， 呢度咧用翻啲咧，系啦，系直情你笑嘅时候咧个苹果肌突出嘅位置，咁你就将佢点翻嗰个粉红嘅胭脂，咁点上去啦。点完之后咧，你咧做翻一个高光点，就系攞翻啲珠光色嘅 highlight， 咁你就点咗之后咧，摆翻喺你近住鼻哥与面珠灯嘅中间，系啦，咁你落翻少少高光位，咁你一笑嘅时候咧，真系成个圣诞老人咁， 哇， 红卜卜咯， 咁又系啊，又系几靓喎， 系啊，但系咧个，因为你搽红咗块面咧，咁个嘴咧就要相对地减淡啦，用翻啲咧透明啊或者少少粉色嘅lip gloss 就可以啦，咁样咯， 咁都几特别啊，圣诞节吓 可以做下呢啲形象都 系啊，头发会唔会就系挛好啲咧，即系似翻西方嗰种嘅感觉 都会噶，都会兴翻即系圣诞节想突出翻染翻啡色头发啦，咁你个头发都可以卷翻挛咯，咁嗰个挛咧就唔需要太过卷曲得太 少少 curve， 少少 curve 就得，因为今年系唔兴啲大挛， 唔兴大挛，兴小挛， 小挛，但系 少少波浪形咁样， 波浪形喺个发尾嗰度咯， 发尾嗰度 都唔系成个喺度咁样浸落嚟， 咁啊啱啦，即系瞓醒觉唔使搞。通常都是女仔 少少翘 佢 出嚟， 有佢就咁就出街， 是 就系、是、就系、是、今年靓噶啦， 冇错啦。 同埋咧，即系头先话到咧，即系只眼可能有啲位咧要落翻啲嗰啲闪闪粉喺度啦。咁需唔需要话个唇啊、鼻啊？或者边一度都加翻呢啲闪闪粉会好啲咧？ 都唔特别需要噶啦，因为你个眼 focus 咗嗰个上下眼都有个闪粉。 耳环啊，使唔使加啲闪闪令嗰啲 mirror ball 咁嗰啲？ 可以。其实耳环可以揀返啲好似雪型嗰啲耳环呢、即係一塊雪啦，同埋今年如果好似头先话想有多啲圣诞气氛呢，可以揀呢啲鹿嗰啲角嗰啲耳环。 喔、 有 啲 买架係呀係呀。圣诞装饰咁样嘅，六角耳环 系 咁样戴上去都好睇。 个装咧似圣诞老人嘅，又得系咪？ 跟住个耳环又变咗只鹿。 喂，争个雪人啫，争雪人有冇计？有冇计？雪人有冇计？ 个雪人就要茶把子 呢个色彩转变啦。 或者你去 party 嘅时候，你想做埋个雪人嘅话，咪整个好似个鼻哥咧，雪人嗰、那个 红萝卜、那個， 红萝卜鼻哥系啦，黐上去咯。 黐上去 系啦，咁、样都可以做到嘅， 都系嘅，唔使自己真系扮得咁辛苦， 系啦，冇错， 分成唔到咁多啊， 冇错。 如果唔系性格分裂啊，吓， 一系着几多件雪人衫 都得，系啦，啊，呢、這个唔错啊，吓，好啦，唔该晒 Queenie， 圣诞快乐啦， 圣诞快乐，拜拜。 去到啲 party 有阵时。化妆化到古灵精怪的时候化到自己都不认得自己真是惨。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

可能用半年時間大家適應咗啦，即係 protest 有 protest 啦，即係叫做咩示威嘅活動有示威活動啦，你有你繼續行街買嘢啊，食聖誕大餐啦、 啊，都有好多人平行時空，我成日覺得。 我估除咗平衡時空之外， 又或者係即係聖誕節真係好想放鬆下， 係啊，亦都 食下飯， 亦都係即呢個係香港， 係啊， 即係嗰種、 啊、 哇舊時講嘅多元共融就係膚色啦、 啊、 種族啦， 而家多元共融係聲音啦， 聲音因為嘅聲音啦，活動啦，啊、都係好好多元共融咁樣。咁希望大家聖誕笑得出啦，啊、聖誕快樂啦，聖誕快樂就心入面最重要就是一份、平安、啊 嗯、 我只是觉得平安、大家今年就是很要珍惜的一样东西啦。圣诞节啦，大家都会影相啦，无论影灯灯饰啦，定还是昨日吃那餐圣诞餐呢都会、啊、拍下照留念，因为通常那些男女朋友都会订啲哇好靓嘅餐厅啊咁样食下、嗯、你知尤其是拍拖初期那餐圣诞餐嚟。 对啊，圣诞啊生日啊呢啲呢就係 好重视嘅。 遇到血本无归㗎啦。 好重视嘅。嗱，我哋呢啲已婚人士问下小白先，你昨日圣诞餐系点样食咧？ 寻日啊， 系 喺街市买餸，翻屋企煮。 哦，咁啊，都好 sweet 喎，都 sweet 喎。 但系你粉饰咗我啫，其实就系、是、 街市都可以卖好贵噶，嗰啲咩牛肩扒， 冇啊， 三四嚿水一块噶， 冇啊。寻晚都喺街市啊，即系买下啲 简单嘢，海鲜啊， 系啊。 咁、 啊、即系比平时系食得好嘅、 嗯， 因为。因為本身有翻到啦，係咪先？咁又唔想話搞到太夜， 真係啊！咁我咧，琴日就反而經過油尖旺一帶，即係睇下睇下，乜、啊、都睇下。 油尖旺一帶呢排好好興夜晚食牛肉飯， 牛肉飯依然係排緊隊啊！琴日 anytime 都，我有一日十二點經過都係排緊， 我係咁望住佢，哇！ 係啊，望到佢究竟幾時唔排隊為止啊？我琴日竟然食咗工作嘅地點附近一間麻辣火鍋咯。 嚇、啊，竟然 係啊！麻辣鍋啊，嗰啲叫咩香辣鍋咯，咁佢乾身嘅、 啊，即 係乾身 高嗰啲啊，你食？ 唔係乾身嘅，即係佢炒出嚟嘅、 啊， 有好多唔同嘢入面，有牛肉啦，有蝦啦，即係任你落嘅，咁佢入面好多乾咗嘅叫做辣椒咁樣咯。 嗯， 即都系嗰啲 麻辣辣椒， 系啊，大陸嗰啲菜嚟噶啦，都系唔知湖南 四川咁样 嗰啲 friend 啦，咁哇都几辣下，你都唔系话系啊，几都过咗个红卜卜嘅， 都系啊，都系红卜卜啊，都好啊， 系啦，咁咧今朝咧想讲多少少，因为啊今朝冇交通啊嘛，咁啊冇交通嘅资讯咧，就反而想讲啊，喂点样可以影一张相咧？啊，影得靓一啲，尤其是喺。影食嘢啦，嗱动态嘅相咧，我就唔识帮大家影、 嗯， 但系静态嘅相咧，咁喺网络上边咧搜寻咗一啲技法啊，咁啊个标题系咁样讲嘅， 等我听下先。 如何拍摄食物才可以拍得美味一点？ 系咯， 六个咧喺 IG 都会用嘅食物拍摄技巧咁、 哦、 样，咁啊当然啦，我哋都可能用同一款手机啦，咁其实只要系比较叫做近呢一两年出嘅智能手机咧，都有一个景深嘅系啦，浅景深嘅系统。 我有时咧觉得咧，即系手机嘅景深咧 系 假得滞， 系咪啊？ 系啊， 即系好似个食物咧就好立体，好似呢张相咁样，后边个人咧就好虚幻咁，系咪？意思 即系佢嗰个景深，你睇得出其实系 software 做出嚟， 系啊，加咗电子元素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冇旧时我哋用大机或者用。叫做嗰啲叫做变焦相机嗰啲， 因 为 我而家 景深感， 我就算摆上网咧，就算影食物咧、我都系觉得啊，用相机嗰个嘅焦距啊，各样嘢都系真系舒服啲喎。 系系系，嗱有阵时咧就要用一下啲打侧嘅拍摄方法，就唔好咧譬如你话一个 pancake 好啊，一碟 pancake 好啦，定还是一碟牛肉饭好啦，你正正咁样拍咧就唔得嘅，要侧侧地咁样咧、就可以咧凸显到食物嘅高度同埋厚度啊，不要咧太懒啊，用呢个 eye level 咧向下拍摄，咁样咧就会失去咧应有嘅震撼嘅感觉噶啦，咁、样，咁呢个大家可以学下啦，咁样，咁喺张台咧往上边拍、啊。即系由餐桌上边拍下去咧，如果你话喂今日咧 有八道菜全部摆晒喺台面咧、 哦，即系 bird view 咁样， 系啦， 雀仔视野， 鸟瞰，鸟瞰式嘅拍摄方法。喂，呢一张，喂，真系、哦、有阵时你喺社交平台见到呢啲鸟瞰式嘅相咧，即系总之就 top shot 啦，叫做如果用拍嘢嘅角度就系、是，你一嘢睇晒咧，干干净净咁样，好似你成餐饭都好似好丰富咁样，嗬、嗯，乜都有。特别咧，佢有建议嘅。打邊爐嘅時候用呢一種方法去拍攝咧、啊，就可以令到你嘅照片咧增加好多嘅 like 嘅數目啦。咁咧第五咧就係、是、你影相嘅時候咧，盡量將啲色彩咧堆砌埋一齊，平均一啲。譬如咧一碟平平無奇嘅沙律咁樣啦，哇沙律大家睇到都覺得悶啊，除非你嗰一日好想食得清淡啫。如果唔係，冇人會俾 like 你噶嘛。啊！佢呢碟咁嘅沙律嗱，可以透过声音去描绘俾收音机嘅听众听啦。嗱，我而家手头上揸住呢一碟嘅沙律咧，就系由摄影师去拍摄嘅。哇，佢咧左边咧就系一啲咧有锯齿嘅红萝卜，咁啊有质感啦。咁另一边咧就系、是、切咗一粒粒嘅青瓜，跟住中间咧就系排列整齐嘅一啲叫做鸡胸。跟住左邊咧，仲有一啲咧少少嘅應該係椰菜花咁樣、 嗯。 啊，你又係用一個鳥瞰嘅方法影咗出嚟咧？ 呢、這個咧 又好似好勁咁。 呢、這個首先咧就係、是、要喺你想你影相之前 咧， 要去堆呢一個沙律嘅時候，已經要有呢個心機。 係啊，真係。所以每一張相啊，擺得上網咧，都啊～啊，好有心思啊！最後就係小白最愛嘅壽司啦，壽司咧一定要用啊，要用呢、這個景深啊，可以要好近咁樣拍嘅。如果影一嚿壽司，如果你有咧微距鏡頭咧，加到手機上咧、就可以拍得更近啦。近拍微距嘅特點咧，可以將食物嘅質感咧同埋紋理咧突顯出嚟，用嚟影壽司咧。就最愛思啦，咁樣類似係咁嘅。 有兩個唔同方法，第一個咧就係佢呢個微距嘅方法影。咁當然啦， 喂佢咁樣影又真係好似好想識咁樣。 我轉頭俾幾張你睇，有啲嘅方法咧都特別嘅，可以影壽司。除咗用微距個鏡頭之外咧。先用長鏡， 哦、長鏡頭， 然後你行遠啲，再 zoom 到好近，呢、 哦 这個又係另外一種咧，好特別嘅影法。 係啊，咁啊喺聖誕節嘅時候，都好多時候會應用到相機啦，無論係見到聖誕裝飾啦，見到一棵聖誕樹啦，見到好食嘅食物啦，見到靚人啦，見到靚景啦，你都會影相嘅。咁想影相影得靚啲咧，就真係之前咧要做定功課練習定咧，咁、啊每一張相咧都影到咧人又靚， 景 又靚， 食物又靚啊嚇！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朝头早嘅七点十六分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交通方面咧就就咁帮大家喺个地图上面望一望咧。都唔係好覺得咧啊有塞車嘅情況出現嘅，咁、相信大致上咧都係路路暢通啦。不過咧咁見到喺呢個地圖顯示啊，喺例如係渡船街啦，即係近玉器市場啊、九龍公園啊，甚至乎咧廣東道嗰度咧啊，都有少少咧就係地圖顯示咧就有啲叫做封路嘅措施嘅。咁、大家咧去到即係之頭先講嘅位置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少少，仲有燈打市街都係有少少呢一類型嘅情況嘅、 嗯。 好啦，咁天氣方面咧就要。找翻阿芭比出嚟啦！早晨啊，芭比， 芭比早晨，圣诞快乐！ 早晨啊，小白，早晨， 圣诞快乐噶，芭比。 早晨，圣诞快乐啊！咁啊，都祝各位咧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都系圣诞快乐啦 ，Merry Christmas！ 系系拜个圣诞年先啦，而家 系啊系。 系啦，咁啊，天气方面点啊？ 哇，今日咧，我一出门口嘅时候，我就谂紧，咦弊啦，我冇带遮，会唔会落雨咧？ 有、啊，今次我翻工有、啊， 真系啊， 系啊， 我依家暂时冇，但系咧。我呢边啲地下就唔系湿嘅，但系个感觉咧，好似个湿度好高咧，好似好潮湿咁。唔系因为真系阴天啊，其实咧，我自己而家沙田区啦，咁啊非常之厚嘅云层啦，只系见到天上面咧，即系云同云之间嘅层次感中间有啲光啫，但系佢已经厚到完全见唔到个天空噶啦，即系个天空上面嗰啲颜色啦， 同做人一样啊， 有少少 有厚 度，系啊系啊，同埋咧，个感觉咧都有啲乌云咧系迎住我呢个方向过紧嚟噶啦，咁所以我感觉可能都真系会有雨落咯。咁、我觉得少少清凉嘅，佢有少少似嗰种咧潮湿 清涼，但係咧就好彩唔大風嘅天氣。因為如果温度咧，其實如果佢大風嘅話咧，就算而家唔係算係好低温咧，你都會覺得凍嘅。咁、但係今朝早咧落街啫，路行去車站嘅時候咧，真係好彩冇乜風啦。都嗰街咧好靜㗎，都係冇乜人喎。 平風園啊嘛，尋晚。 是的，我想是啲人玩得好夜啦，咁所以平时呢，即我会撞到一啲做运动嘅朋友呢，即可能返工前做运动嗰啲后生啲嘅一族呢，就全部都唔晒啦，今朝已经。是咯，咁所以即今日可能大家呢个钟数都休息一下啦，喺屋企听住收音机啦， 或者自己搵啲圣诞 party 去玩一下啦，系咪最紧要？ 系啦，依家都仲可以准备一下先，依家呢个钟数可能可以准备一下今日嘅造型啊，准备一下阵间着咩衫啊 ，decorate 紧屋企可能已经。 我而家先 decorate， 有心唔怕遲啊，係咪？ 都得，都得。 係啦，好啦，咁啊，唔該曬你先啦。咁啊，轉頭一齊翻嚟做節目啦。唔該曬 Barbie 啊，嚇，好，拜拜。咁啊，天氣方面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能見度係較低嘅。最高氣温啊，大概去到咧就24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啊，明日日間啊温暖，晚上以及星期五顯著轉涼。咁、下週初咧就多雲有雨。而家室外氣温啊19度，相對濕度85%嘅。咁啊 ，Barbie 就話到出邊有少少。叫做涼涼地啦，唔係凍涼涼地啦。咁希望聖誕節嘅時候，大家都唔想過一個熱辣辣嘅澳洲咩？係咪先？唔想過個熱辣辣嘅聖誕節嘅，少少涼咧，希望大家聖誕節嘅時候都可以覺得咧啊，加多少少咧就係聖誕節嘅感覺啦嚇。好，早上嘅時候亦都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學有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冬天咧，好多人咧中意补身啊。冬天咧，有好多人中意咧，特别系食白萝卜咁样嘅。其实咧，白萝卜系咪真系适合冬天做食疗嘅咧？吓， 咁其实咧，我哋话萝卜都系冬天嘅一个食材啦。 系， 咁就我哋建议都系食翻当季嘅食物噶嘛。咁萝卜就啱啱好啱啦。咁同埋咧，我哋传统上面咧都有好多冬天食萝卜嘅好处嘅。广东话可能听落就冇咁顺口，就可能就听得少嘅，即系譬如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老医生开药方。 我有听过呢句说话， 系咪啊？系啦，因为我哋可能上次介绍姜嘅时候讲过，系啦，我哋夏天介绍过姜， 系啦，冬天就讲埋萝卜啦， 系啦。咁萝卜咧就甚至乎咧，我哋就觉得佢咧，因为佢好多维他命啊，咁同埋佢中医嚟讲，佢有一个清热解毒啊，帮助消化同埋呢个消滞嘅效果嘅，系啦，所以就冬天就非常适合食萝卜， 系。萝卜嘅食法咧就有好多种啦，好多时咧都系煲汤啊，或者系攞嚟煮餸啦，系咪啊？ 系噶，但系咧萝卜本身咧，我哋中医觉得咧，佢生萝卜同熟萝卜咧，其实功效上面有少少唔同嘅。生嘅萝卜咧，佢比较有少少辣嘅味嘅，辛味嘅。 系。 咁咧，因为佢有啲凉啊嘛，所以佢清热嘅效果会再好啲咯。 嗯。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将个萝卜咧煮熟咗之后咧，佢就冇咁寒凉。咁咧佢有少少补益脾胃嘅效果，系啦，因为萝卜本身我哋中医就叫内服，咁咧我哋就有呢个化痰啊消食嘅效果嘅，系啦，所以本身就如果你睇下你嘅情况啦，如果你觉得你可能比较惊寒凉嘅食物嘅话，就建议就煮熟个萝卜。 因为坊间都有听过人哋咧，成日都话女士咧就不宜食太多寒凉嘅食物啦，咁所以咧都成日听啲女士们讲话，其实咧真系唔好食咁多白萝卜啊，因为都好寒凉噶咁。咁原来 Victor 就教啦，话煮熟咗咧，咁啊少吃都唔紧要嘅，唔系常吃啦。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个身体就比较凉嘅，咁你都可能真系冇谂住冬吃萝卜就狂食啦， 唔好日日食啦， 系啦，就少食啲啦，系啦。 咁我知道萝卜其实咧，除咗话头先讲嗰啲功效咧，都仲有其他啲功效嘅。 因为我哋发现咧，原来萝卜咧佢里边都好多营养嘅， 系 咁即系佢好多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B 啦，甚至乎维他命 E 都有嘅。系啦，咁咧白萝卜咧本身咧，佢仲有一个成分叫萝卜硫素。 系 咁咧，佢萝卜硫素就有一个很好好嘅一个抗氧化嘅作用嚟嘅、 哦。女士们啱啦呢个。 系啦，咁佢可以增加一个免疫系统咯。 嗯。 系啦，咁萝卜里边嘅酶咧，佢都可以消除一个叫亚酸硝胺嘅一个致密作用。 系。 所以其实而家都有啲人食萝卜嚟抗癌。 哦，系我有听过、哦。 是啊，是有一定的一个根据。 是，但是就没有说限于怎样的烹调方法的。 就没有，但 是。即是不是生萝卜或者是什么，因为你刚才讲说如果生萝卜和熟萝卜的那个功效很不一样的嘛。 都得的，两个都得的。但一般呢、我们觉得它跟个空气接触之后的那个萝卜流素的一个 效果會再好啲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可能你切片咗之後咧，就可能攤一攤先煮咯，係啦。 嗱，咁啊 ，Victor， 頭先你係講話時令食物啦，蘿蔔係，咁但係其實點解一定要喺冬天嘅時候食蘿蔔咧？ 咁我哋覺得首先咧，這個蘿蔔就好多豐富嘅營養啦。咁另外就係因為冬天因為比較凍啊嘛。咁你個食慾都可能會好啲嘅， 就係食多咗嘢嘛。 係啦，食多咗嘢，咁加上咧，點解要特登喺而家介紹？就是、因為可能啱啱即係聖誕啊又嚟啦，又或者新年啦、啊，其實就好多可能啲飯局啦，即係好容易就食滯咗啦。咁同埋冬天因為本身凍啊嘛，啲人就中意食啲比較熱氣比較燥嘅。 打邊爐啊，嗰啲咩鍋啊嗰啲啊。 係啦，咩煲啊，咩煲嗰啲羊腩煲嗰啲，係啦，咁呢啲就比較熱氣嘅，咁就可能。容易食滞啦，咁嗰人就会容易出现呢个便秘啊，可能有啲暗疮啊，即系上火嘅症状啦。咁呢个时候咧，白萝卜就有一个比较好嘅消滞啊、清热化痰嘅效果啦，舒缓呢啲唔舒服啦。 系明白。咁啊，除咗话咧，其实即系将白萝卜加入去一啲嘅食物里面咧，可以达到呢啲嘅效果咧，会唔会都有其他嘅一啲茶饮啊，或者简单啲可以日常容易啲做得到嘅咧？ 咁今日咧我就準備咗一個茶飲啦，因為冬天咧比較乾燥啊，同埋凍咧，好多人啲喉嚨都會唔舒服嘅。係啦，咁就未至於到病，只不過可能覺得喉嚨有啲痰，棘住棘住咁。 係。 咁咧就我呢個茶飲就非常適合呢個情況啦。 嗯。 咁呢個茶飲就好特別嘅，佢係一個清代嘅醫家黃文英嘅一個方嚟嘅。 係。 咁佢名就好霸道嘅。就叫青龙白虎汤。 哇，是不是啲皇族先食得噶？ 咁唔系，不过咧，因为青龙同白虎咧系指两只药嘅，唔知芭比你估唔估到咧？ 哇，真系好难估、啊。 其实都唔系太难嘅，因为本身我哋讲紧萝卜噶嘛， 系 咁白萝卜本身就白色噶嘛，咪叫白虎咯。 哦，咦，咁青龙 就比较难估到嘅。咁咧，我哋呢个青龙白虎汤咧，主要嘅两个。成分咧就系、是、青橄榄，系、啦，中医就叫青果嘅，系啦，咁咧就如果咧你喺可能买唔到新鲜嘅，就可以喺药材铺买干嘅， 系橄榄干， 系啦，咁咧就萝卜咧就系白虎啦， 哦，就将呢两样嘢加埋一齐嚟冲茶饮， 我哋一般就话煮一煮啦， 哦，即系要煲熟佢嘅， 系啦，煲一煲咯， 嗯， 系啦，咁咧就大概青嘅橄榄咧就。五个啦，系啦，咁白萝卜就差唔多100 gram 咁就得噶啦。 嗯， 咁咧两个洗干净之后就切片，系啦，咁咧就煮10分钟到啦。 嗯， 咁当茶饮。 嗯，系咪可以即系全日咁样袋住一壶咁样饮都得噶？即系唔会话惊住饮太多嘅。 系啦，唔会。咁咧就睇下你啦。如果你即系你煮多啲水，煮少啲水都唔怕，因为系茶饮嚟噶嘛。就好似你冲茶咁啊，咪淡啲咯。咁佢就有呢个清热解毒。宣肺利咽的效果的。咁我哋中医就觉得清橄榄呢佢本身就有肺经同埋胃经嘅。咁去清肺呀、利咽嘅效果都几好嘅。咁呢就古籍里面呢就讲治一切喉火上炎。係啦，咁甚至乎本草纲目呢就话医喉咙痛呢就将嗰个清橄榄呢咬碎之后食嗰个汁。就会医个喉咙痛有几好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呢条青龙白虎汤咧对呢个流行性嘅感冒啊或者上呼吸道嘅感染啊，都有一定嘅舒缓嘅效果嘅。 系， 咁如果你本身个痰比较多嘅话咧，我哋都建议可能加少少陈皮，因为陈皮本身就有个理气化痰同埋调理肠胃嘅效果嘅。咁好似芭比你本身就做主持啦， 成日要讲嘢嘅， 讲嘢比较多嘅，咁你都可以冲定一壶去试下啦，系啦，咁就可能讲嘢就感冒唔舒服啦。 系咯，等我都翻去试下先，因为我谂起咧嗰几只未加埋一齐，应该都几舒服嘅饮落去。 其实系好清甜嘅呢、這个汤煮出嚟，系啦。 好啊，咁大家如果听住收音机嘅晨光听众咧，都不妨试一试啦，可以润喉啦。呢一个冬天咧，保养把声咧，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啦吓，仲可以清热添。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咯。 好，拜拜。 好，拜拜。 晨光大学。Slide up the city at the end. 之前揾你呢一首嘅歌曲噶 ，Christmas Time of Year， 佢哋系 Green Day。咁转头咧，听听啊，就系新闻简报啦。新闻简报好快转翻到嚟之后，继续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示威者昨晚在旺角堵路，焚烧港铁站出入口和破坏汇丰银行九龙总行，有人向警车投掷汽油弹，警方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直至凌晨仍然聚集。有讲普通话的男子怀疑被袭击，头破血流。冲突期间，至少三名记者被警方的弹药射中受伤。运输署表示，港铁尖沙咀站已经重开，旺角站仍然关闭，列车亦都不停该站。香港女子在台湾被杀案，疑犯陈同佳出狱超过两个月，协助他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陈同佳并没有改变去台湾自首的意欲，一决定时间会向外公布。陈同佳涉及洗黑钱案，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刑满出狱之后，曾经鞠躬向女死者和其家人道歉，又说愿意自首返回台湾服刑。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已经达成，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签署仪式。特朗普在圣诞前夕透露，习近平同他会共同签署本月宣布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又说会举行签署仪式。他指出，双方会晤的时候可以更快签署，而协议正在进行翻译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有到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先最赞。哦哦 哦，乔碧，你要唔要啲曲啊？ 曲可卡因呢啲嘢唔掂得噶 ，Alex。可卡因咧会令你产生幻觉、精神错乱，甚至患上心脏病噶。 我知，仲会令你呼吸道同鼻腔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添啊！ 你知啊，仲问我要唔要？ 我系问你饮唔饮啲汽水啫。 金毒署金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山。 咁家姐咧？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啊！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Hannah Angel， 你快点飞过来看圣诞灯饰啦。 咦，而家嗰度逆光啊，影相唔靓噶，我唔要逆光飞墙啊！ 晨光、逆光你都要飞噶啦，如果唔系你点睇灯饰啫？ 你攞个流动工作台推我过去咪得咯？ 唔得噶，流动工作台上面唔可以放杂物噶。 喂，你讲咩啊？ 哎呀，唔好嘈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我系 Hannah 谷子乔。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七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啊 ，Merry Christmas 版本嘅国际新视野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圣诞快乐，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嗱，Merry Christmas 版嘅国际新视野咧，今日就一样咧就唔够嘅，要三样， 哇，咁多啊， 系啊，圣诞礼物咧收一份都唔够，系啦，可以满足到你三个愿望。三件事都是开心事嚟嘅，喺唔同嘅地方发生咁样。第一件事咧就喺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啦，第二件咧就系喺马来西亚嘅，第三件咧就喺小白你嘅常去嘅地方啊，喺日本北海道嘅旭川。 旭川啊，阿沙伊卡话我好中意嘅地方嚟嘅。 逐样逐样讲，我哋咧先讲咗美国先啦。嗱，美国佛罗里达州咧，咁啊系啦，可能太干燥啊，咁啊喺圣诞节嘅。琴日咧就喺一个民居嗰度咧起火咁、样啊吓、 无端端噶， 有讲嘅， 有 可能系 定系点啊？ 可能系唔小心啊，即系煮嘢食唔小心咁样，你知有阵时你都估唔到噶啦，意外嘅嘢，可能佢都已经做足晒所有嘅措施噶啦，防火嘅措施噶啦，咁啊一班咧消防员咧就化身咧呢个圣诞老人，咁当然营救入边嘅居民啦，喺住宅入边，最后完全冇事嘅，呢班嘅消防员咧更加超级 sweet， 佢咧救完火啦，救完人啦，咁但系入边都有啲被水射过的痕迹噶嘛，即意味住可能有机会，你呢一两晚未必可以瞓翻呢间屋啦，即未必住翻呢间屋啦， 床褥都湿晒， 系你要租间酒店住，或者即有权嗰啲咩电脑板嗰啲短路啊嗰啲，你要驳翻啊成咁样啦，总之你。佢估到你今晚其實冇乜機會住得翻嘅， 但陰公豬喎，即係聖誕佳節嘅時候， 聖誕節啊嘛，咁又救出嚟啊，有一家大細有小朋友咁樣，跟住咧啲消防員咧一拼啊，將啲聖誕樹同埋咧喺聖誕樹底嘅聖誕禮物咧都啊運翻出嚟，即係唔止救人啊，仲救咗棵聖誕樹同埋聖誕禮物，意思就係咩咧？ 要救啲狗仔，通常外國嘅小朋友好中意救埋狗仔， 係啦，總之咧就所有關於聖誕嘅嘢咧就俾翻曬啲嗰間屋嘅居住者咁樣，咁等佢哋咧佢喺個酒店嘅時候都可以過到聖誕節，同都個細路仔都會拆得到， 都有 喺 Boxing Day 嘅時候拆得到佢爹哋媽咪送俾佢嗰份禮物，雖然希望喺自己屋企，但起碼都保存住一轉種比較温暖嘅感覺。 希望嗰個禮物咧唔係純粹紙盒咯， 係啊，唔會嘅，唔會嘅，應該有嘢喺入面嘅。咁啊，消防大隊長咧就咁樣講啊，呢個家庭咧所有嘅禮物啊同埋聖誕樹咧都成功救出啦，絲毫無損。 好嘢，好嘢，好嘢！ 咁你通常美國嗰啲咧，即係有一種幽默感噶嘛，係啊。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tree， 係啊 ，and 嗰啲禮物咁樣。Very safe 咁樣算係咁啊 ，Christmas tree and Christmas gift 係啊 ，safe 咁樣類似係咁啊，咁啊大家唱下聖誕歌幾咁開心。 So Christmas 啊，呢個真係 嘅。我自己都覺得好温暖嘅一件事啊嚇。咁都知道聖誕節咧，好多朋友都要開工啦。咁啊，做服務行業好，做其他飲食嘅行業好。 我同你都工作緊啦，係咪？ 係啦，我同你都係服務行業啦，係啊 ，service provider 嚟，我哋都係咁啊，提供緊服務咁樣。咁個過程之中咧，都應該攞住一個心念咧，就係其實咧。圣诞节呢有得开工都係开心嘅、就唔好黑口黑面，同埋呢尽量做啲 sweet 嘅嘢囉，咁令到自己嘅工作嘅时间都过得快。 係呀係呀係呀。 咁日譬如喺食肆入面呢，咁食嘢嘅时候呢都明明係食緊中餐嘅，咁有啲员工呢都打扮到自己圣诞鹿咁样走出嚟啦，话 Merry Christmas 咁样。 佢都開心嘅，其實因為佢見到其他嘅食客係笑眯眯咁樣啊，或者會同翻佢講聖誕快樂啊，咁啊席間又可能有啲好細嘅小朋友啊，跟住啲小朋友又會逗落翻扮演聖誕鹿嗰個員工噶嘛，即係你唔好以為你扮聖誕鹿一定氹人開心，但係其實嗰啲小朋友又會氹翻你開心噶嘛，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畫面， 都係啊，都係幾舒服嘅、那個感覺、 好啦，嗱，你話喂呢、這個聖誕禮物喺佛羅里達州美國遠啲，近啲得唔得？馬來西亞又有啲近啲嘅聖誕禮物啦、啊，聖誕佳節啦，連犯規嘅孩子咧，亦都有得啊，得到聖誕禮物，唔係啊嘛？ 馬來西亞係 Summer Christmas 嚟 嘅、 哦， 係啊，馬來西亞嘅吉隆坡嘅警察咧就藉住啊聖誕假期推出優惠啊，為市民送上咧。交通罚款半价嘅圣诞礼物、哦，即系如果你 交通罚款半价， 系啊，如果你 边有得讲价嘅呢啲， 系啊，佢有一张Christmas card 添啊， 吓， 即系呢张系贺卡嚟嘅， 即系点数卡咁样啊， 系，佢就话俾你听啊，恭喜你啊，你上个月争嗰张牛肉干咧，半价啦，好嘛？即系320咧就变咗 系 160，系真噶，系啊。咁咧原来咧，呢一个举动咧吸引到民众咧尽快缴清累积嘅罚单，咁啊，缓解咧拖数啊嘅情况。不过咧，车祸啊或者货车相关已经咧注明咗咧就不获扣减噶啦，咁样 即系违泊嗰啲啦，可能 系违泊啊，轻松嗰啲咯，即系轻松少少嗰啲范例，譬如双白线掉头啊嗰啲咁嘅。咁樣雙黃線啊，停車嗰啲、即係冇造成人命傷害，但係都係阻塞交通，即係交通上面違規嘅嘢咧，咁佢就俾你半價咯，即係仲要俾警察捉到咁樣。 咁佢點樣去俾翻你咧？即係譬如嗱，香港咁，我俾320啦，我點樣俾都得，我譬如便利店俾又得，我 ATM 俾又得，我郵局俾都得，係咪先？咁佢我俾就俾咗320啦，咁佢點樣俾翻嗰160我？ 佢寄信俾你噶。 寄信俾我， 唔係首先咧，你係未俾嘅，先有得半價啦。 哦， 嗱你未俾嘅， 嗱呢、這個助，嗱呢、這個有少助長，我真係覺得。 嗱你未俾嘅，佢就俾你半價俾。咁點樣半價俾咧？佢寄封信俾你啦。咁嗰封信咧就張好似張賀卡咁嘅。即係我哋平時收到，譬如政府send 嚟嗰啲信就係話，喂你冇交罰款喎、咁樣，嗰張就白底黑字噶嘛，即 係 好正經嗰啲政府公函。 佢政府公函仲有話咩酒後切勿駕駛咁樣，我記得嗰個信上信封嗰度有。 咁佢今次就得意啲嘅，有個警官喺度嘅，跟住有張藍藍黃黃咁樣嘅字咁樣咯，即係有張卡咁樣寄嚟你府上，咁你就憑住呢一張卡就寫住50% off 嘅，仲要 係 真係寫住50%。 咁我就攞埋之，可能攞埋之前嗰張牛肉乾，攞埋呢個咁一齊、可能揾笪地方交咗佢咁樣， 都算特赦噶啦，大佬你原先可能爭十張欠單嘅，當香港320，你要俾3200蚊，少數怕長計。你而家俾你俾一半，你慳翻1000多蚊噶。咁當然違例泊車唔好啦，但係呢個馬來西亞嘅事又點到我哋香港人去管理呢？好啦，最後講埋咧小白好喜歡嘅呢個地方啊嚇， 阿西哥啊， 係啦，日本啊北海道嘅旭川，咁啊呢個都係一個聖誕禮物嚟嘅，特登咧為到咧唔怕凍嘅民眾咧就推出啊。极寒体验证书俾所有嘅旅客咧出游之后咧，将比较冻嘅回忆咧就当作纪念品带翻屋企。 哎呀， 应该 俾我啦！我喺旭川-9度，我都有去跑步啊。 喂，-9度啊？ 系啊，我嗰阵时喺旭川落雪-9度，我都有跑十 K。 你知唔知点样先有证书？ 点啊？ 佢原来咧，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咧，旭川咧喺1902年咧创下咧呢个日本国内啦最低气温嘅摄氏啊。-41度， 嗰度北极嚟喎， 41度喎，黐线，太癫啦！咁啊，观光局咧就形容啦，寒冷咧就对当地居民而言咧就系比较麻烦少少嘅，但系对观光嘅游客嚟讲咧就好有魅力啊！希望咧呢一张嘅证书咧就可以俾咧嚟到旭川玩嘅一啲嘅朋友仔咧就将一个。好冻嘅回忆咧，就带翻屋企咁样，咁啊张证书咧就要收钱嘅，不过都好平啊，14蚊到咁啊，有机会成为咧旭川嘅名物啊，咁样啊，因为冻真系一个体验嚟嘅，但系你。 即係成日都係陳奕迅話齋，留住温度、濕度、 濕度 嚇、啊，但係你點樣留得住呢？其實呢一個係浪漫嘅詞匯嚟嘅啫。 咁由翻當地政府俾你咁樣， 咁但係有張證書咧就可以留住温度啦。咁政府就俾張證書你話啊，你曾經咧經歷過零下九度，譬如當小白咁樣講，零下九度嘅咁樣，你即係可以下次就同自己嘅小朋友講，你睇下爸爸幾威水啊，零下九度都出街啊，有。跟住個小朋友，我唔信有幾凍啊！咁你 有證書啊？ 有證書咁樣嗰啲，係咪幾好咧？咁啊嗱，三份 無聊呢張證書， 三份嘅聖誕禮物啦，就嚟自咧美國佛羅里達州啦， 馬來西亞吉隆坡啦， 愛心救生員啦，仲有咧呢一個咧馬來西亞嘅牛肉乾即係交通違例罰款半價啦，仲有旭川日本北海道旭川嘅、啊可以咧御寒嘅證書咁樣，唔知邊一份咧聖誕禮物啊啱你口味啦。 好想跟你説。中漫游，伸手触碰满天星斗，顺路或雪人欢呼拍手，终于可以放松眉头，抛开一切抱你很久，年末让我们解忧，平平安安。走 首嘅作品啊，喺圣诞节嘅时候，大家都听下啦吓。年末感恩啊，嚟自 JW， 出边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1%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先聚焦下英超嘅情况啦。头先咧，咪前啊，小白咧都有问啊，喂，孙兴文嗰度究竟搞成点啊？咁啊，冇嘅，即系怪佢踢人系唔啱噶啦。咁啊，当然你问话，喂，上诉如果上诉完之后，喂，要罚得重啲咁样，咁呢个都可能系英超方面嘅规矩嚟嘅。咁啊，睇翻啦，咁啊，热刺咧就暂时咧位列啊英超嘅积分榜第七位啦。咁啊，同大家咧。啊！喺拆禮物日啊之前啊，即系英超周中快啲之前啊，同大家講下積分榜先啦。咁啊，利物浦咧49分啊，位列第一位啦。第二位咧就係李斯特城啊，哇，其實得39分啊，已經拋離咗10分啊。 係 咁啊，10分其實你話喂 輸三場。 利物浦要输三场，仲要李斯特城赢足三场， 系 咁先可以有个逆转性。 哦，咁啊啱啦。其实有好多标题党咧，嗱、第一个就已经喺度话爱华顿， 系 爱华顿嘅新主帅咁啊，安察洛提就话到啦，啊战斗吧利物浦，即系话到咧就系要利物浦见到爱华顿都惊。咁呢个就第一就睇下你信唔信啦，定系你觉得好笑啦。第二就 系、 是。李斯特城咧，咁啊肯定咧就会全力出击噶啦。咁啊嗱，呢个更棒啲啦，起码唔系得个笑字，起码你会觉得佢真系系譬如系李斯特城啊，曼城呢一啲嘅球队有机会咧系可以喺利物浦上面攞分咯。 其实你睇翻英超咧，即系个个领队咧都一啲好劲嘅领队嚟嘅。 系啊， 即系你譬如而家讲紧你阿、小白你头先 爱华顿安察洛提， 系咯，你意大利名帅安察洛提啊，去 教个皇马， 去咗英超教波， 但教爱华顿。 诶，咁当然啦，佢哋嘅世界入边就系觉得，如果爱华顿都有机会成为李斯特城啊，或者一对纽卡素都可以咧，扭转佢哋嘅宿命咧，就更加凸显佢哋嘅强劲嘅。咁如果佢哋教豪门咧，其实又冇乜人嘅。你豪门话粒粒都系球星，其实啲球星听唔听你知笛咧，会觉得喂安察洛提你过咗气啦，嗰阵时带 AC 嘅时候，临尾嘅时候都带得唔好咧，即 系 实会有呢一类咁嘅风评出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就。有阵时教豪门咧就唔系一件太开心嘅事嚟嘅，咁但系反正咧教下呢啲中型班咧就自己嘅掌控度又会高一啲啦。咁你头先讲到安察洛提咧，可以讲多少少啊？咁之前咧都有传出咧话，喂，爱华顿咧有机会签伊巴谦莫域咁样，安察洛提咧就即刻出嚟解话，佢就话我冇谂过签。伊巴谦莫域系完全冇谂咯，佢话伊巴谦莫域咧系我嘅好朋友啦，亦都系咧佢咧麾下嘅球员啊，曾经啊吓，我现时咧手上已经有好多出色嘅球员啦，我唔知点解咧伊巴谦莫域咧会结束美职联嘅生涯啊，我会联络佢嘅，欢迎咧佢嚟利物浦市啊，但系咧只系限于旅行嘅。而唔係加盟愛華頓嘅咁樣，哇，好勁， 旅行啊， 好大嘅官威嚇咁啊！安帥果然係堅啊！咁啊，睇下嚟緊英超開快車啊，個結果係點啦？再數埋落去先。咁啊，曼城排第三，38分，咁啊，同李斯特城爭一分啫。第四位車路士啦，32分。第五位咧啊，異軍突起啊，石飛聯啦，28分。第六位狼隊，第七位係熱刺。咁啊，曼聯就排第八。阿仙奴咧就排第11啊，喂，越嚟越差吓，咁睇到阿仙奴嘅状况啦，咁啊嚟紧睇下换咗领队之后啊吓，咁呢一位嘅领队又有冇机会咧带领阿仙奴咧去翻啲好啲嘅位置或者好啲嘅状况啦，咁啊转个角度咧睇埋 NBA 啦 ，NBA 咧都系听日咧开火啊，咁啊。今季咧 NBA 咧一共有5场嘅圣诞大战嘅，当中包括咧火箭啊作客咧呢个勇士队啊，向来咧圣诞啊特别醒神嘅单打王咧詹士夏登咧今季咧平均每场有38.6分啊，但有机会咧连续3年啊荣登呢个得分王嘅，咁啊睇到佢哋嘅孖宝咧亦都打得好好啊，包括系火箭孖宝咧夏登同埋Westbrook 咧都有好好嘅成绩啊。至于咧睇翻湖人方面咧，喂，湖人嘅孖宝咧就受伤啊吓，咁啊讲紧咧詹士啦，勒邦詹士啦，同埋咧 Anthony Davis 啊，咁都有啊啲伤患啊，咁未必可以出到场嘅。咁啊，暂时睇翻咧，佢哋最新嘅官方嘅推特咧，都话喂，真系咧出场啊，成疑咁样。咁啊，讲埋其他两场嘅焦点大战啦，包括有啊76人咧就会对咧公鹿队啊，字母哥可唔可以带领咧公鹿队咧作客都赢到76人咧？咁啊，湖人咧会对快艇嘅就係洛士打比啦，洛杉矶 LA 方面嘅打比啊。至于咧上届嘅冠军粗龙队咧，就会对塞尔特人即系 Celtics 啦。咁啊呢场咧，大家都可以睇一睇佢。不过咧讲紧咧粗龙对 Celtics 啊，就凌晨1点打。咁啊76人又系凌晨啦。咁啊至于咧去到星期四早上嘅9点咧，先有 LA 嘅打比可以睇得到啦。咁啊呢啲咧就系 NBA 方面嘅情报啦。咁始终咧，喂，琴晚平安夜啦，嘢就系平平安安，即系冇嘢发生嘅，俾大家咧一家团圆咁样。今日圣诞节咧都系一个咧假期嚟嘅，要几时先有嘢发生咧？应该要等佢26号先有多啲睇大嘅大事啊，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咁啊，仲有啲咧就系有关于就系东京啊奥运啊出年嘅消息噃。咁啊，根据翻咧就系日本啊读卖咁啊报章嗰度就讲翻啦。咁啊，由于咧喺几个嘅场馆上面，例如咧就系海之心嘅马术竞技场啦，仲有咧就系水上竞技场啊。咁佢哋嘅位置要令到佢哋拉近咧，咁啊佢哋有机会咧会用到咧就系小型船只噶，每只船咧载呢个200至300人噶。咁啊，總共咧就會將呢啲嘅叫做觀客啦，咁啊送到去呢一啲嘅競技場上邊嘅。咁啊，除咗係競技場方面咧有一啲嘅新嘅方向之外，即係佢哋仲會有水的士嗰度研究緊，咁我哋香港研究咗好耐，冇乜聲氣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佢哋嘅聖火傳遞路線啦，咁啊都幾值得咧大家再去望一望嘅。咁啊，2020年嘅奧運啦，咁啊佢哋招募咗咧就係10,000名嘅火炬手參與今次呢一個嘅盛事嘅。咁啊，當中啦亦都見得到咧就係會途經啊一個咧就係經歷过2011年啦，东北大地震嘅灾区，咁啊喺呢一个福岛嗰度咧，亦都咧就有经过过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喺3月26号咧，行下福岛县啊展开啦。其后121日啊，将会途经47个嘅都道府县市嘅。咁啊，亦都咧会去到世界遗产啦，好似富士山啦，就呢个圣火会到富士山啦。仲有咧就系历木月嘅日光东照宫啊，以及咧就系首里城咧就原本有嘅。原本係有首里城嘅，咁不過而家就燒咗啦，咁沖繩個首里城，咁啊會點樣處理呢？咁就唔知道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災後重建嘅工作啦，咁例如就係熊本城啦，咁啊呢一個嘅聖火傳遞嘅時候咧，亦都咧就係會去到呢一啲嘅地方嘅，咁啊仲有啲咩最新消息又會再同大家講下啦。 Bye.

受過，有啲咧中意咧躝街嘅， 係啦， 係有啲咧就係各色其色啦。可能有宗教信仰嘅朋友，又會有另外一種咧，佢哋特別要去迎接或者度過呢一個聖誕節嘅日子嘅。咁啊，至於我哋神光第一線咧，喺呢個紅一呢兩天咧都會有喺節目內容上咧少少嘅不一樣啦，即係同呢一個嘅假期都係咁樣嘅安排啦。咁我哋咧八點過後咧就由於配合翻呢一個嘅紅一咧，呢一個股市行情就冇市嘅，咁所以我哋咧都讓啲財經朋友啦可以休息翻一日嘅。咁啊換嚟嘅咧就係一段段一首首咧，希望你都會歡喜嘅聖誕歌啊！ 圣诞节同他归家，我阿妈话几归家。圣诞节同他归家，放喺天度闪闪下。 圣诞树的家系几丑噶，我阿爸他佢够阿咋。 一年一度圣诞节，我一定要点播头先呢一首咁开心嘅《哦，圣诞树》。圣诞佳节会唔会都有呢一啲咁嘅感觉嘅咧？吓，即系好似大家揸住杯香槟喺度。你好 ，Hello。 Hello， 寂寞，冷冷的风从窗外吹。 连寂寞都没有。 每一次咧听到呢一首歌嗰个嘅音乐嘅编排咧，就唔知点解咧，好令人觉得咧喺呢一个圣诞派对嗰种咧落住雪嘅感觉，揸住杯唔系暖饮而系唔系热饮添啊，系冻饮啊，咁样喺度碰下杯就系有呢一首林忆莲嘅《Hello 寂寞》，你会唔会好寂寞咧？昨晚不过今朝早如果你起身听住收音机嘅话咧，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有阿芭比啦，有阿彭仔啦，有阿 O 啦，同埋小白咧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至于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亦都唔知可唔可以配合到呢个天气啊？呢个时节咧吓，芭比。 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啊，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都系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咧就显著转凉，下周初咧多云有雨。 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81%。 When I fall in love, it will be forever, or I'll never fall in love.In a restless world like this is, love is ended before it's begun, 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When I give my heart, it will be completely, or I'll never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说什么？ 冇，讲声圣诞快乐啫。 黄允宁嘅呢一首《三个人的晚餐》，昨天嘅晚上呢一个平安夜，有冇朋友已经系去咗食圣诞大餐呢？ 肯定有好多好贵嘅选择啊！ 系，应该就唔会好似歌词里边所讲咧咁悲嘅嗰种三个人，可能你系同你嘅另一半，即系你嘅老公或者老婆，再加埋个仔或者个女咁样三个人的晚餐啦，岌晒头啊 ，Barbie。是讲中你咩？唔通啊？ 系 啊！不过唔知道今年啲圣诞大餐嗰个造价系点样啦吓、啊？我啊见到有一啲朋友咧就互相去广传一啲自己嘅食圣诞大餐啲相片啦，已经吓、啊、我都见到有一啲咧，哦原来都有啲街坊价 喎、哦， 即系几嚿水就搞掂喎、嗯，即系可能300多元都 咁好抵食喎， 系咪啊？ 嗯、 都算系我都觉得系、 啊，以往系 double 噶嘛， 但系要去得远啲嘅地方咯，哦、即系远啲嘅。可能都要去到比较系要去到使唔使西贡咁远咧？定系去到啲再叫做社区啲嘅地方咧？大家自己发掘一下啦吓。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彭仔有 Barbie， 继续咧为大家咧喺八点半前带嚟一啲咧系我自己觉得啊，系我自己觉得啫，好有圣诞感觉咧，落住雪嗰种感觉嘅歌曲，有王菲嘅《约定》。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一口气咧听过好多首咧，就系、是、特别送俾大家喺呢一个圣诞节日早上咧听嘅歌曲啦吓，先后包括咗有啊儿童合唱团合唱嘅《Oh 圣诞树》啦，有林忆莲嘅《Hello 寂寞》啦，亦都有 Nat King Cole 嘅《When I Fall in Love》啦，仲有咧黄韵玲嘅《三个人的》。晚餐以及咧，刚啱听过有嚟自王菲嘅约定，好齐晒。呢、這个时候咧，彭爷爷要话俾大家听一件事啦， 系 因为我咧就系、是、为自己咧预早系度过圣诞嘅， 哦， 即系我特登咧留翻呢个圣诞呢两日红日咧，就系、是、陪伴大家，系、 嗯、 啦，继续咧紧守岗位，咁所以我嘅圣诞节咧就系、是、早啲咧就度过咗，咁我走咗过去咧呢一、這个嘅澳门嗰边咧就去感受一下人哋咧点样搞呢一个嘅圣诞节啦？咁、当地咧都有好多啲圣诞嘅气氛嘅摆设啊，或者装置啊，以至到系啲酒店啊，或者街头巷尾咧，其实个人真系多得很。 嗯， 真系咧可能亦都咧，因为学校假期已经开始咗， 系啊， 咁所以咧，即使咧喺呢个星期一二啊，以至到礼拜日嘅下午咧，比起平时嘅假日嚟讲咧，澳门嗰边咧真系旺咗好多嘅。咁、如果你谂住即系应该星期一二咧喺过去嘅日子吓，冇乜人嘅话咧，咁错了，咁原来咧都好多人嘅吓。咁当然啦，各色其色啦，有人会选择好似彭姐咁样咧就离开香港啦，咁亦都会有人咧选择留喺香港嗰度消费嘅。 嗯、 不过咧就有一个要注意咧，就系、是、我都发现咧，似乎咧嗰种成日听

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咁先最赞。 阿 Lu， 圣诞节一大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思芬啊，我听讲呢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网购一啲先。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hemp 同埋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啊，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危险药物条例监管噶、哦。 冇错啊，非法进口、网购或者邮购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收呢啲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啊！ 咁公公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朝早嘅时间嚟到8:35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朝头早咧咁啊发觉冇乜阳光，真系好似芭比朝头早所讲嘅一样啊吓，咁啊阳光系欠奉啦，咁啊天气方面又点咧？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局部地区能见度啊较低啦，咁啊所以咧望上去都系灰蒙蒙啊吓，可能能见度真系低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日间温暖，咁啊夜晚嘅时间啦，以及星期五咧啊都会显著转凉，下周初咧就多云有雨。而家20度，相对湿度78%嘅，咁啊有好多报章咧，我都见到啊，佢哋就话到咧，即系而家天文台就话到系星期五显著转凉嘛，迟来的寒冷啊， 系， 即系你过咗个圣诞节咧，先至去到冻咧，嗰个感觉啲人就会觉得，哎呀，如果能够喺平安夜啊、聖誕節正日咧，能夠涼翻少少咧，咁就會貼近啲嗰個嘅氣氛啊。 同埋咧，再加埋會落雨添咧，咁就可能外出嘅話咧，就有少少麻煩啦。如果諗住啲室外活動咧， 落雨粉可唔可以幻想自己落緊雪啊？ 哇！咁要好豐富嘅想像力， 好豐富想像力啊！冇辦法啦，咁你香港又唔會落雪，係咪先？咁你點都要加多啲想像力，自己先至會開心噶嘛，係咪先？ 嗯，都係嘅。 係啦，咁而家20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78%，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四至到四， 中級 度嘅水平，即係四咯，淨係 一個四定兩個四， 兩個四 開 中啦，中啦， 所以係中度。好，呢、這個時候咧就繼續我哋晨光第一線喺呢一個嘅聖誕節嘅紅日假期繼續為大家服務啊嚇！咁啊，直播室咧呢一節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芭比啦，同埋小白咧為大家睇睇報章新聞焦點嘅。先嚟睇下明報啦，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啦，係講到咧平安夜不平安喺香港嚇，平安夜人心未安，就往年欢天喜地嘅街头同商场圣诞倒数场面咧，寻日咧就不复见啦。咁啊，寻晚咧有多个商场咧有示威者聚集抗议，并且咧同防暴警员咧爆发冲突。咁尖沙咀以及系旺角街道重现抗议人群，警方喺平安夜咧施放催泪弹以及咧系出动水炮车，而示威者嘅汽油弹咧就烽烟再起。多人咧被捕以及系受伤啦，其中一名19岁青年咧就喺元朗嘅 Yoho Mall 逃避警方追捕嘅时候咧，跨过2楼嘅围栏咧跳咗落去，咁咪跌咗落去1楼嗰度受伤嘅。 初步消息就话咧，佢嘅右手骨折啊，就冇生命危险，送院青年涉嫌咧系袭警被捕噶。咁政府咧接近午夜发出咗新闻稿，系严厉谴责啦蒙面暴徒咧就喺平安夜晚上啊，响港九新界多区非法集结同埋破坏、纵火、冲击警员。批评有关行为咧，就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市民欢度佳节，令人愤慨。发言人又话咧，有人喺尖沙咀挥动呢个港独嘅旗帜，就指出咧，提倡港独咧系不符合香港喺基本法之下嘅宪制以及系法律地位嘅。咁而平安夜喺各个商场示威蔓延至到街上啦，多区冲突啦重现嘅。尖沙咀同旺角沿住弥敦道一带咧，都有警民对峙，就再成为呢个战场嘅。咁而亦都咧有市民咧原定申请寻晚喺尖沙咀游行，其后宣布取消，但系寻晚仍然有大批市民咧就喺尖沙咀钟楼咧聚集游行，继而咧走出马路嘅。咁至於喺呢一個明報嘅頭條當中，亦都有報道咧，就話匯豐銀行咧取消協助抗爭者活動捐款組織啊星火同盟嘅銀行户口，咁啊引起不滿，咁有十多人咧，尋晚就破壞咧位於旺角亞街老街嘅匯豐銀行，咁啊擊毀咧正門嘅玻璃，又噴上咧星火之仇等等嘅字眼，以及咧撬開咗閘門就喺裏面咧縱火嘅。咁呢一個咧就嚟自今日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睇一睇《星島日報》嘅報導啦，就係講到話咧，黑衣人夜闖多個商場砸鋪啊，日間氣氛咧就比較緩和，咁而公展會咧生意係勝預期。咁啊講到啦，專售海味鋪咧而參加咗公展會十幾年嘅一啲海味店嘅负责人咧就话啦，今年嘅销情系唔错噶，比预期好，现时咧已经达到目标啦，更加希望咧最后一周嘅生意额咧可以追到去年嘅九成。佢就表示啦，摊位每日补货咧大概一至两次啦，会补晒一整个货柜嘅货，并且咧以汤包啦、冬菇等等嘅应节贺年食品咧系最好卖嘅。虽然生意咧系比预期好，不过咧亦都系代表客人咧变得谨慎啊，购买嘅时候咧都会谂多一谂，而展期内咧亦都有多次入场嘅客人，亦都系有所减少嘅。咁即系话咧，一年咧今次咧只系会嚟一至到两次咁样啦。咁啊，以往咧可能系会嚟好几次嘅。咁而另外咧就系讲到啦，有啲嘅嘉年华咧就系陆续咁样进行啦。咁啊，其实咧同属呢个圣诞重头活动嘅冬日美食节啦，今日咧就开始一年数日咧喺会展度举行嘅，同期都有冬季购物节啦、家居潮流博览同埋生活数码生活同埋奢品展览。咁而咧之前曾经讲过咧话，活动主办单位呢个香港亚洲展览集团有限公司咧，对于展览咧系抱有信心嘅，包括咧就系话公展会啦喺户外举行，有示威嘅风险咧都相对较高。不过咧公展会咧都系未有取消咧，而且系如期举行啦。咁啊，主办单位咧都认为啊，香港人咧已经有一段长嘅时间咧减少消费啦，相信会有大批嘅市民咧喺圣诞假期同埋年尾咧嘅消费高峰期咧出去欢度佳节嘅。咁所以咧，主办单位咧都系为咗刺激消费咧，喺呢一个嘅商户个别推出$1嘅优惠。改为大会统筹，首次有跨展览的优惠，不同的商户都会以$1、$10、$100和$1000去出售限量的商品。而讲到访港的旅客三日里面都是大跌了28%的。圣诞节是传统出入境的高峰期，入境处公布近日香港各出入管制站的臨時旅客數字，就住上周六到前日的數字顯示，三日的入境旅客是109万，较去年同期接近153万是减少了28%的。如果单计前日的入境旅客共有36万人入境的，较去年同期近55万人次是大减了34%，即是减少了18万人访港。而前两日即是21和22号入境旅客就各减了10万和14万的。这个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看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讲到咧，就系警方去信啊，广播处处长点名批评香港电台一则嘅报道嘅用字与事实不符噶，认为咧会误导听众，亦都指出有关嘅报道会加深大众对警队嘅误会，实在咧系非负责任嘅做法嚟噶。警方喺信中啊指出咧，就系啊港台喺报道当中话到22号星期日中环集会在场人士向警方还击，会令到咧就系听众误会警方主动使用武力。不过港台就反驳话到啦，还击嘅字咧纯属咧就系啊事实嘅描述，对警方不合理嘅指控咧表示遗憾噶。警队官方网页上面咧就上载咗啊，就系星期一啊23号由警察公共关系科咧就系俾广播处处长嘅信函，文中指出啊，香港电台星期一晨早新闻时段报道有关星期日爱丁堡广场集会当中用字嘅字眼与事实不符，会误导听众，故此咧就系作出澄清噶。咁啊，港台发言人亦都话到啊，有关嘅新闻咧系根据现场采访所见嘅，报道当中有关还击嘅字咧，头先讲过啦，系纯属咧系事实嘅描述，无意指出咧就系涉及任何一方主动使用武力嘅含义。咁啊，对于警方不合理嘅指控咧，发言人都系表示遗憾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啲国际新闻啦。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咧，就话一年容易又圣诞啊。咁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就喺年度圣诞文告之中咧，就形容国家与皇室咧过去经历咧颠簸嘅一年。咁啊，呼吁彼此和解。互谅，咁但系咧，传媒就发现咧，同皇室咧渐行渐远嘅皇孙啊，哈利王子一家咧嘅照片喺今年文告片段咧系唔见咗咁样。好啦，呢、這个预录嘅圣诞文告咧，今日就喺英国同埋各个英联邦国家嗰度咧播出嘅。咁喺寻日咧就提早发放俾传媒嘅片段入面咧，见得到93岁嘅女王啊，就承认过去系艰难嘅一年，要以主耶稣为榜样啊，学习和解嘅重要。咁啊，路途唔系永远顺利噶，今年时有颠簸，但系踏出一小步咧，可以带嚟大改变咁讲嘅。咁呢一个咧，嚟自啊今日系《苹果日报》嘅国际新闻版嘅消息嚟噶。 好啦，翻嚟香港啦吓，又睇下《经济报》嘅港文，讲到咧就系单日6200人急症求诊啊，公院逼爆。根据医管局嘅数据显示咧，公立医院喺周一即系23号咧，就有6287人曾经去到呢个急症室求医啦，踏入12月嚟到急症室嘅第四度冲破6000啊！以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诊人士系最多嘅，整体咧内科病床占用率咧已经达到111%啦吓，即系爆晒煲啦！咁啊，当中咧明爱医院内科嘅病床使用率咧更加系高企啊，占用率咧达到136%啊！记者琴日咧大概晏昼5点就去到明爱医院观察啦，急症室嘅求诊数目咧就系得10几个啫，不过内科病房走廊位置咧就见咗加满晒床啦。有明爱医院内科医生就透露啦，内科病房咧本身只系有50张床，近日咧已经增多咗10张插针床咧，就系位置摆喺呢个走廊嘅位置噶啦。更加有唔少病人咧需要分流去到外科、儿科、骨科咧，甚至系眼科病房留医嘅。大部分咧都系属于80至100岁嘅病人，因为发烧啦、头晕同埋胸口不适咧入院嘅，好多咧嘅表征都不明，因为病人年纪大啊，所以急症室咧唔放心，先至收入病房嘅啫。咁而呢个医生亦都认为啊，区内苏屋村重建同埋其他屋村落成，令到明爱医院嘅病人量增多，加上圣母医院咧早前拨入咗九龙中医院联网，明爱咧就缺乏復康病床可以作转介，病人只能够留在明爱医院，而家咧亦都系只系能够靠医护拍硬档咧提早巡访同埋增加支援人手，希望加快安排病人入院同埋出院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嚟自信报嘅财经新闻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 MPF 人均啊一年就赚咗23000蚊，咁啊买股罪法咁讲啊吓。内文亦都讲到环球投资市场面对住咧就系众多 不明朗嘅因素。咁本港強積金仍然錄得咧就係唔錯嘅回報。強積金顧問公司就表示啊，截至到12月17日為止啊，強積金綜合指數回報咧就12%，咁每人平均賺咗23,070元啊，咁扭轉上年咧就蝕超過20,000元嘅劣勢，咁但係未及2017年啊大牛市咧就人均啊賺咗30,068元嘅高峰。咁按照住咧就係資產分類嘅話，股票基金回報係最可觀嘅，達到咧就係15.81%。咁股債混合資產基金就有14.17%嘅進帳，排行第二噶。市場人士認為啊，強積金咧就係長線嘅投資，咁適宜咧就不時啊檢視基金嘅組合。並且就以分散投資的原則攤分市場的資產風險。明年的美國大選之後，當地的叫做政治或者經濟不明朗的因素加劇，說到供款人如果有能力承擔住風險的話，可以考慮將資產配置到去到亞洲的股票基金，捕捉區內長遠的投資機遇。積金局也表示九月底為止啦 ，PVC 帳戶數目咧就係19,000個噶，咁總供款額咧就係4億元，咁佢哋亦都指出啦，若果想為退休作準備嘅話 ，TVC 不失為一個值得考慮嘅產品，咁因為佢嘅供款具有彈性兼可扣税啊，咁但係要65歲先至可以咧就提取，咁因此打工仔亦都可以研究啊，用一啲可扣税嘅年金作為儲蓄，咁可以咧就係及早啊至到55歲咧就滿咗之後就已經可以提取啦。頭先講過嘅 PVC 帳户啦，咁翻查翻資料就係強積金啊，可扣税自愿性供款帳户嚟噶。以上嚟自信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投资 O2O 咁啊，圣诞节咧都系比较国际化嘅嗰个节日嚟啦，所以咧就请嚟咧家族资产管理财务总监啦吴瑞麟啊 Jonathan 啊同我哋分享啊 ，Jonathan 亦都系咧即系被誉为美股队长 ，Jonathan 早晨， 系各位听众早晨， 12月25日咁系时候咧讲下，喂今年咧美股大升，多只股份咧都上到一啲历史嘅高位啦，讲几只焦点股份嚟听下先啦吓， 咁啊今年如果蓝筹股升幅最劲嘅咁啊 AMD 啦，咁啊做晶片嗰只啦，大家都好熟悉啦。嗰只就签过一过开系110%几， 系 咁啊有啲大型蓝筹大家好熟悉嘅都升幅都好惊人噶， 系 苹果都其实升咗都6-7成嘅。 哇，6-7成都几夸张下，你谂下即系如果讲紧佢系叫做6蚊鸡咁样，哇升6-7成都10几蚊噶咯，系嘛？ 都好夸张啊，其实都 有钱落袋咁啊，美股睇嚟今年有啲斩获。如果跟啲正头正路嗰啲股份啊， 系啦，买好正路、好大只嗰啲股份都系即系升幅都非常之好噶，或者譬如 MSCI 啦，即系做指数，成日我哋听香港财经话咩指数制定指数嘅 MSCI， 系 咁佢都有差唔多80%嘅回报。 哇！所以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美股啦，嗱，各个范畴咧都可以讲一讲嘅。既然咧做一个年结啦，咁即系喂一年过去了啦，嗱，头先讲一啲大型嘅电脑商啦，都有。一啲斬獲啦，一啲電子產品啦，好啦，回歸我哋好體貼女士啊嘛，咁嗰啲奢侈品牌咧，都好似聞說因為一啲收購嘅行動咧，而有一個幾大幅嘅上升喎，係咪 ？Jonathan 咁Tiffany 啦，就俾 LVMH 收購咗啦， 係啊 ，LVMH 大家都知係咩公司啦，唔使再介紹啦，咁樣咁有60几%嘅回報，咁收購 Tiffany 嗰間 LVMH 都有50几%， 係哇，咁即係啲女士們。可能有股份嚟赞助下自己啲手袋啊， 绝对又可以 嘅。唔知系咪做到呢一个对冲嘅效果啊？定还是咧，老公咧就买股份，老婆又攞啲股息嚟买手袋咁？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啲股息究竟系点咧？嗱，有阵时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话：，哦，咁间公司咁大，咁佢盈利有增长，咁都会派息噶。咁究竟系点样会过翻落去个户口啊？定还是系点样操作嘅咧？喺个股权嗰个操作。我哋深入少少讲啦， 好啊。咁其实美股咧就同香港嘅投资文化唔同，其实美股嘅股息率就唔高嘅，大部分蓝筹。咁主要原因咧，因为美股升得劲嗰啲都系科技股啊， 系 科技股啊，通常爱嚟做收购嘅啲钱，系、就唔系派息，因为 就好难做到嗰个财息兼收嘅效果。 佢赚价。系啦，系啦，就可以賺價就賺得好勁，因為高增長。咁、但係嗰個息率就比較偏低。咁其實舉個經典嘅例子就 Facebook 啦，其實 Instagram。 其實都係買翻嚟嘅啫嘛。 係係 ，WhatsApp 都係買翻嚟、 嗯。 Facebook 冇派息，就攞咗去買依個 Instagram 同埋依一個 WhatsApp 嘅話咧，佢嗰、那個。嗯生意嘅推動個爆炸性就強好多，咁、 嗯、 其實嗰時收購完之後 ，Facebook 到而家都升過幾個開，五六個開嘅，咁、 嗯、 所以美股咧，就算蘋果嗰啲咧派息都係即係象徵式嘅啫、嗯，因為同埋美股係有股息税， 係 啦，就會抽三成，咁、 哦、 所以嗰啲管理層就象徵式派少少嘅啫，咁咧就係咩咧？回購股份， 嗯、 谷高個價。咁香港人如果買美股賺到錢就唔使抽税，咁、 嗯、 啊所以咧就你望一望佢，唔好派咁多股息，就係賺價就好覺咁 啊。 咁啊都美股就通常嚟講就派一年派四次股息嘅、 嗯， 因為美股咧就係季度嘅一個業績，係啦、嗯，一年出四次業績，咁啊出完業績之後就派股息，咁啊通常一年就派四次息咁樣。咁、 嗯、 啊如果你計標普500指數嘅話咧，大概股息率都係1.8-1.7到啦，唔、 嗯、 高嘅基本上，所以扣咗三成都唔肉痛嘅，主要系个回报嘅啫，系啦。 嗯，咁大家又认识多少少美股啦，啊，同港股嘅操作啦有啲唔同啦， 系啦， 以至个出业绩嗰个时间又唔同啦，派息个情况又唔同啦，咁人哋啲息要收税啦，呢个又唔同，咁作为一个入门级啦，啊，有啲收音机嘅朋友想啊投资下美股，究竟有？啲乜嘢小貼士係需要注意一下咧？ 哦，其實就最緊要就一個點嘅就係美股係冇手數嘅限制嘅， 嗯， 即係最其實買一股都得嘅， 嗯， 香港咧就要成日查，誒只股票一手幾多股， 係， 咁美股 咁但係香港都有啲碎股嘅喎，有時係可以 碎股，但係你要去特別 整合咯，係啊， 特別。落啊，即系去咩碎股板嗰度落，咁、嗯、美股就冇噶，所以佢系一股都得噶。譬如亚马逊话，或者如果好多人睇到话亚马逊咩1,600一股咁样买、嗯、买一手100股，咪成百几万。 系系， 其实唔系买一股都 OK。咁、嗯、所以美股嘅啊，即系依个系交易系好便捷嘅，好方便嘅咁样。咁啊，所以依个都系可以即系大家将手数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啊消除咗佢啦。可以 系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又可以留意翻啦。今日作为一个入门版嘅认识下美股啦。咁啊喺听日嘅早上咧，继续会请嚟 Jonathan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喂，究竟啊投资美股方面咧，有冇啲美股方面嘅异动股啊？今个早上。非常多谢家族资产管理的财务总监吴瑞麟 Jonathan 和我们分享美股的资讯，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不好意思，华梅姐，这个不是读打井。 不是打井古井啊，那你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啊，华梅姐。 系啊，阿 O Barbie 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华梅姐，你琴日去咗 party， 今日都咁明艳照人嘅。 我哋呢啲咧真系啊，养精蓄锐就尽在平安夜啊嘛，要循序出击噶。你哋啲男士饿咗咁耐啊，我今日要俾翻啲好嘢你哋，眼睛吃冰淇淋啦，真心就唔好谂啦。 好嘢喎，压咗运添啊，好丰收啊吓，今日嗯， 梗系啦吓，嗱要丰收咧。就第一隻十點後聽啦，咁但係咧，我哋做人啦嚇，不論男好女好啦，男士女士咧，如果喺呢一個嘅聖誕假期啦，你有機會，可能今日你而家呢一刻咧去咗機場準備咧外遊嘅話咧，仲要飛到鬼咁遠啊，咁嘅話咧搭長途機咧。上一次同大家教过咧，就喺衣着上边啦、嗯，我哋尤其是系女孩子咧，就应该点样去准备啦，搭长途机系咪？但其实咧，男士女士咧搭长途机都有几个法宝啦、哦，记得要带相机噶。 系乜嘢？ 首先第一样润唇膏。因为机舱其实好干燥噶、嗯，你个嘴唇咧唔够丰润嘅话咧、嗯，你话一落机啦，如果你有个 honey 接你咧，你伸嘴落去嘅时候咧，嗨沙沙甩晒皮咁，爆埋叉咁，点好呢？系咪？所以一定要润唇膏要带、嗯。第二。 口罩。我头先听到你台长讲啦，啊，佢过大海咧都发现啲人唔戴口罩，系咪？系啦，所以喺机上面一样，如果长途机咧咁长时间，可能十几个钟头，哇！如果你附近嗰啲人咧系咁黑黐黑黐咳嘅话咧，人哋唔戴口罩唔紧要，你自己都戴翻个口罩嚟到啦，保护下，免得咧一落机咧就感冒就唔好啦，系咪？好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哇，好惊，好惊！ 究竟系咩啦？嗱，除咗口罩啦，头先讲咧润唇膏啦， 就系、是、有啲嘢要暖身披肩。 哦，披肩， 男士戴个 jacket 啦，系咪薄薄地嗰啲？因为咧，有时咧，你啊，除非咁啦，你系坐 business 啊头等嗰啲啦，咁佢可以随时你话要咩，佢都俾你啦，系咪？咁但系咧，你喺 econ 嗰边坐嘅话，又未必咁好招呼。嗱，同埋嗰张嘢又唔知边个冚过话，系咪啊？咁如果佢有洁癖，咁点算咧？ 我听过有啲航空业界嘅人讲咧，嗰张毛巾 攞嚟抹厕所啊？ 唔系啊，好耐都唔会洗一次噶。 Oh my god！ 实情系咪咁咧？不得而知， 系一个谜。 戴个披肩暖下身，仲有颈枕，好多人都戴啦而家吓，仲有好多好得意嘅而家，系、一个公仔，你拆开变咗颈枕，啊、你转翻又变咗公仔咁样咧、 啊， 有啲吹气嘅系嘛 ？Barbie 都介绍过啲系嘛，成、个仆喺度瞓都得嘅，咁颈枕帮助你入睡啦。仲有要戴顶帽， 系、 因为你一落机啦，除非你好似阿 O 咁冇乜头发嘅， 系 如果唔系咧，阿 Barbie 你呢啲咧头发咁凌乱点得咧？落机要顾形象嘛， 要遮住， 所以戴顶帽。仲有就是、要带个水壶嚟到入水，一上机嘅时候入定水，除非你又系坐 business 啦吓，咁样啊。 最后个不二法门就系、 你 坐 business 啦，好系咁多。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搭长途机有好多法宝啊，刘大武做 高姿态巡逻。会不会影响节日气氛？邓炳强说影响节日气氛的是暴徒，如果没有人再破坏，相信警员亦都不想在假日执勤。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未踏入流感高峰，公立医院已经沦陷，日前更加有超过6200人到急症室求医，整体内科病房远超饱和，其中明爱医院内科床的占用率更加高达 136%，内科房已经加满插针床，有病人要分流到其他专科病床。有医生话，区内有多个新屋邨和院舍落成，亦都欠缺复康病床，加剧明爱医院逼爆。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学界辩论联会举办的第一届全港中学学界辩论比赛，近日遭到传媒和教育界组织批评比赛将校园政治化，有四间准备参赛的学校随即退赛。该会的辩论题目包括香港人应该争取香港独立，重组警队对香港发展利大于弊等，但联会反驳说辩论是个中立语文和通识活动，可以培训学生独立思考，希望各界能够放下成见。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政府前日公布第一批由国家推荐到联合国工作的公务员名单，据了解五个获推荐人士当中的唯一女性，机电工程署卫生工程部机械工程师陈丽婷，正是曾经担任机电工程署署长的运输及火局局长陈凡的侄女。运防局确认陈丽婷是局长的侄女，不过指陈凡对事件并不知情，亦都没有参与轮选工作。有立法会议员形容事件予人思乡受仇之感。苹果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环球投资市场今年面对众多不明朗因素，本港强积金仍然能够录得不错的回报。有强积金顾问公司表示，截至到12月17日，强积金综合指数回报是 12%， 每人平均赚23,070元，扭转了去年蚀超过20,000元的劣势，但未及2017年大牛市每人都赚30,068元的高峰。按資產分類，股票基金回報最可觀，達到 15.81%。 股债混合资产基金就有 14.17% 的进账，排第二。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相信是香港社会目前唯一共识，如果调查警民皆查，如果特赦警民皆赦，只要符合公平公正的大原则，实属平息风波的良策。上世纪70年代的警廉冲突，如果不是港督麦理浩颁布局部特赦令，廉政公署根本无办法正常运作，香港亦都就不会由于迈向廉洁而经济腾飞，特赦论值得认真探讨。信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第一届全港中学学界辩论比赛辩题包括政治歌曲出现对政治抗争运动利多于弊，重组警队对香港发展利大于弊等，被教联会质疑辩论比赛将校园政治化。社论话，辩题一定是最具争议性的，否则拎来辩论是无谓，如果因为辩题具备争议性而回避比赛，学生就失去从正反不同角度认识所涉的议题，不利于教育。成报社论。 文汇报的社评话，修例风波以来，煽暴派大肆鼓吹散播暴力可以解决问题的歪理，从不与暴力切割，导致部分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迷信以暴力表达诉求，认同违法达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核心价值观被动摇。社评说，暴力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严重破坏本港经济繁荣，止暴制乱刻不容缓。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中日韩领导人在成都会谈发表合作展望，三国之间有很多历史纠结，任何两国关系转差往往牵扯到第三国，令人产生现代版三国的联想。社评说，这个三国关系背后其实还有美国这个第四者，如果说三国尽归司马懿，是后人对魏蜀吴前斗多年的总结，中日韩亦都应该多以历史为鉴，尽力加强互信，设法管控分歧，力求三方共赢。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圣诞节咧，我最想同一家人咧做一出圣诞舞台剧，咁啊，梗系耶稣出世啦！点解啊？我可以试下做马槽里边嘅 B B， 再次感受俾屋企人包围嘅温暖啊！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梁浩晴 Hawking， 今年21岁啦。咁我喺7岁开始打乒乓球，15至18岁就入咗香港青少年代表队啦。咁我曾经就攞过全港公开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冠军。咁我入读城大之后咧，都为香港城市大学咧喺大专馆里面攞过2年冠嘅成绩啦。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将对全宇宙的感觉投放在歌词和歌曲入面。Perfume 新作品再生，由中田日斯塔卡操刀，宇宙的定律由循环再生而起。神木隆之介主演作品，日本电影《私人装置杀人》主题歌曲 Perfume 再生。 流行榜推介歌曲 Perfume 的作品再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 时间来到早上的九点十一分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圣诞佳节，我哋真系普天同庆，一齐庆祝啊！ 系啊，Miss Lam Lam 林慧芭比， 系啊， 仲有彭仔响树，同埋咧，哇，真人现身啊！有啊，方家慧啊，我哋嘅听觉言语治疗师啊，你好，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大家好，早晨芭比，早晨爬仔， 系，点解你咁好嘅？莫非你想扮呢个圣诞美人，定系圣诞？女郎吓，驾临我哋直播室，有啲咩圣诞礼物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呢？ 今日咧，我有一个圣诞礼物送俾大家嘅。嗱，我唱只歌俾大家听，咁听下咧，我冷静啲，咁啊听下只歌有乜特别咯？ 好啊，好啊。 我祝你们圣诞快乐，我祝你们圣诞快乐，我祝你们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 圣诞歌咯， 系咯， 有乜特别咧？ 又唔系特别难听嘅， 不过特别重复咯，系咪啊？ 谢你咁厚道， 你知彭爷爷把口就系咁衰啊嘛？ 我觉得 过年你唔好俾佢讲嘢啊！ 其实阿 Clara 个人都好乐观啊， 我净系知阿 Clara 玩得先去玩啫，咪得黑我面点算啊？ 即刻拍台走， 系咯，咁有咩系咯？圣诞歌啫，重复啊，不断重复 一句歌词系咪？ 定系啲中文嘅广东词唔夹个音啊？ 其实咧，因为我哋咧教啲小朋友咧，多数都系比较系有个语言嘅障碍啦。咁所以其实咧，如果你系个歌词咧太复杂咧，其实系处理唔到嘅。例如可能自闭症小朋友，佢可能连讲个说话都比较论尽嘅，你仲要去成只歌词，嗱你逐个音讲好啲，发好啲音，又要再唱成 啲个音， 系啦，又或者系哇成只歌词咁复杂点算咧？咁所以咧，我哋个教学方法咧就会系话啊一句歌词去，咁对家长其实都好嘅。有啲家长都会好紧张话诶我要返去抄返啲歌词，我唔使㗎啦。我话你甚至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都得㗎啦。即係其实点解要唱歌呢？咁又有两个目的嘅。第一，我哋广东话有音调㗎嘛，有声调㗎嘛。 九声㗎嘛又。 係啦，我哋叫六加三咁样啦。係啦。因为我哋叫妈妈嘛妈妈嘛。咁其实有调，唔同调又唔同字又唔同解释㗎啦嘛。咁所以呢，如果呢个細路仔呢，可能佢係得一个通啦，有时自闭症小朋友好多时系比较我调字就写翻咁，即系可能系比较平啲嘅通咧。咁我哋就透过唱歌咧，咁佢可以练下把声，咁同埋唔会闷啊。 系，咁啊，即系可以让大家如果家长本身或者屋企里边咧有系自闭症嘅小朋友，或者系呢个言语有障碍嘅小朋友咧，又想趁呢一个嘅圣诞节日咧。可以大家都有氣氛啊，或者借呢一個嘅節日咧，去教導佢哋咧多啲喺發音或者係嗰、那個社交上面都可以幫到手喎、啊，咁就可以透過呢啲嘅聖誕歌曲咧嚟到去幫幫都得嘅。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你始终咧系嗰把声要练噶嘛，即系成日听啲走音啦吓，芭比成日唱歌知，咁有时啲声音真系走起音嚟，真系点算咧？咁其实咧，我哋啲语言障碍嘅小朋友都系咯，有时可能佢哋都会系控制唔到把声之余，咁其实你练歌咧，咁你重复练噶嘛，咁同埋佢真系会开心，佢会唱。但如果你话我叫佢净系练一个字，你同我读一百次啦， 真系好闷噶咯， 即系个形式嘅问题啦，即系用。唱歌呢一种嘅形式咧，就会比就咁好似叫佢练个字，又真系会有趣得多啦，嗬？ 系啊，同埋咧，有时咧，我哋咧啲小朋友咧学字都系嘅，学啲生字咧。咁如果咧你话啊，苹果、香蕉、雪梨、雪糕咁样，其实系好难学嘅，因为全部都系两个音节咧，咁佢会觉得啊，差唔多，差唔多。佢会可能咧，如果系听障嘅咧，就重大件事，可能听到 咁其实呢，因为佢可能听嘢听得唔好清楚嘅话，佢会接收到呢啲咁样嘅信息呢，其实佢真係讲唔到啲乜嘢，亦都系学唔到啲字嘅。 咁应该点样 呢？係囉，咁我哋呢就可以呢就将一啲音节呢，一啲比较夸张啲嘅，即係距离得远啲嘅。例如好似圣诞节，咁圣诞老人有酥啦，咁酥就一个音节啦。咁跟住圣诞老人，咁就是四个音节啦。咁原来一个音节对呢个四个音节呢，对佢哋学一啲词汇呢係容易好多好多。 点解喎？ 因为呢佢会听到刚先讲话可能听障咁样，咁佢可能听到係同埋咁就已經佢知道 哦，原來呢一個係四個音節，呢、個一個音節。英文同中文有啲唔同咯，我哋中文有樣好，一個音節就一個字， 就是、一個字啊，嚇。 係啦， 所以我頭先一路聽阿方家衞講，有四個音節，嗱你嘅一個音節，我喺度諗緊。咩点样分音字呢？哦，其实 原来就四个字啦。 英文就真系嗬，英文一个生字咧，佢可以有几个音节噶嘛。 系啊， 咁中文就真系，通常我哋都系一个音节，即系相当于一个字噶啦。 系啊，系啦、咁所以咧，嗱，当然咧，唔系话教完佢呢啲咁样就算嘅，咁可能佢佢认得到啦，辨别得到啦，酥同埋圣诞老人咁样啦，咁跟住咧，咁佢就再教翻佢一个啦。当佢咧，可能我哋摆喺一个图片系有酥嘅、一个图片咧就系圣诞老人嘅，咁你讲圣诞老人，咁佢攞到个图片啱咗啦，咁我就会讲翻圣诞老人，咁啊叫佢尝试下可唔可以跟我模仿讲咯，吓、咁一路模仿一路模仿咧，咁希望咧即系一段时间佢就越嚟越似啦。即系可能而家讲 N R O N， 即系慢啲啦，可能圣 N O N， 再慢啲可能圣达 O N， 一路一路咁样进步嚟去学习啦。即系呢个就是我哋嘅治疗方式啦。 系咪都系需要重复噶？多透过游戏啦，头先如果你讲嗰种就系、即系抽到嗰张卡，咁就要读出嚟，就 是、 一个游戏啦。我相信系咁，然之后就亦都有重复嘅嗰种嘅学习。喺當中嘅， 係啦，即係可能你係即係我講緊都係可能喺嗰剎那可能重複兩三次完噶啦。如果唔係，佢會撕爛曬啲卡噶。 好悶啊！可唔可以唔好再玩啊？咁係嘛？ 都幾多技巧㗎。 係啊，係啊。咁因為你想去學多啲字咧，就唔好停留啊！我哋成日都叫家長就唔好停留，話啊佢發唔好呢個音，我唔教下一個，咁就弊啦、一個正常小朋友係周圍學嘢噶嘛，學得好快。咁你話啊唔得，佢個開字佢講仲係。讲紧哀，咁我想去同佢读好啲个开咁样，可能三个月半年咁 都仲系读紧个开字嘛， 吓，即系呢个夸张啫。咁所以变咗对咗细路仔咧学得慢嘅，好似头先彭仔讲个非常好，就系、话啊抽卡啦，好抽完之后咧，咁我就我读一次，佢读一次，跟住我读第二次，读第二次完，嗰张卡就摆低，就甚至乎你玩 pair 牌都52张卡啦。咁如果咧你学啲生字里面都有成50几个生字俾佢抽完去读去讲，跟住咧再加一啲歌仔就可以作。即可能头先你话作到我哋揀个字啊，你随便揀个字啊，即刻作啦。 树 好 ，Baby 试下睇下会唔会作到只歌出嚟咯。嗱，好随便个嗱，树咁一句歌词， 树。 系啦，就系咁噶，已经好 其实冇 啦， 即系只不过叫佢不停咁样重复住呢一个字，然之后去唱啲唔同嘅音出嚟啦，叫做 系啦，又或者系我有一棵树，我有一棵树，我有一棵树，我有一棵树，即系类似咁样咧、就已经 即系父母可以创作埋，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唔好框死咯，有时父母会好惊嘅，好框死自己啊，我要教得佢好准好准，但系其实咧父母角色咧系要个量啊。 系， 即系佢要大量大量，而 quality 咧嗰个质量咧就系喺我度啦，即系变咗我咧就要同个父母咧去定立一个嘅目标，啊，佢要学啲咩字，去发啲咩音，学啲咩词，咁呢个咧就系我嘅角色， 哦、即系言语治疗师嘅角色， 系啦，即系系啦，我哋嘅角色就要做呢一样嘢，而父母咧就要同佢不断去做，因为讲紧父母咧同小朋友咧系7日24小时噶嘛，吓、见我可能一个礼拜见我一次嘅啫，同埋唔会见我过世噶嘛， 系一次个 session 都唔会好长啦， 系、你一个钟。咁样吓，咁所以咧，即系父母系嗰个角色系好重要嘅。 咁阿方家衞一路讲紧小朋友嗰个学习啊，咁其实我喺度谂紧就个年岁其实系适用于咩年岁咧？你而家讲呢一种嘅技巧 嗱，其实我哋讲系能力啦。 系 嗱，如果好似咧系智力有限嘅话咧，咁可能佢甚至乎佢40岁、50岁，其实可能佢个智商都得2岁嘅啫。 所以就唔系用年岁嚟到去界定嗰个嘅学习。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 就算甚至乎咧，好似系有时家长咧把声都要搞搞嘅，系啊，有时家长咧可能佢把声都会好紧嘅，可能佢话开开，即系因为佢紧张咗去教个小朋友。哦、但系其实如果佢把声系用错，其实个细路仔亦都会系听错、 跟错咗。 Yes， 咁佢咧就会系用埋同一种声，咁、所以有时咧都要教家长，喂，你把声前多少少，嗱、你咧可能咧摆一个贡丸啦，或者系摆粒糖喺个口中间咁。咁你个声音咧就会系控制得会好啲啦。咁、你无论嗰啲比较前啲嘅声音啦，即系可能咦或者系厚啲声音呼，咁如果你系摆喺个啊呢、這个位置咧，咁其实咧你把声系会襟用啲。其实你哋已经做晒啦，如果唔系你哋把声挨唔到咁耐 噶。我有时都要再调教噶， 系都要学下发声嘅。有时系我都系噶， 有好多啲。同事都真係失禮死人啦，真係啲懶音又唔都仲係改唔到嘅。我諗都要跟你學下，祝佢哋上下堂啊！真係 好啊，排隊啦， 再培訓啊要。 Okay. 好啦，咁今朝早咧就唔該曬聽覺言語治療師方家慧 Clara 啦，親身嚟到同我哋一齊歡度聖誕節啦。 下個禮拜係元旦日嚟 喎，一月一啊，下個禮拜係。 你會點諗咧？ 係咪又再嚟一次啊？我哋一齊唱只新年歌 咧， 都好啊，都好啊！ 下个礼拜自有分晓啊， 系啦， 多谢晒， 好啦，唔该晒， 多谢 Barbie， 多谢彭仔， 拜拜， 拜拜 ，Goodbye， Miss Lam。 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 Gigi 梁咏琪嘅《平安夜》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嘅节目咧就继续会有啦，尤其是喺呢个圣诞嘅档期，会唔会唔同啲或者多啲圣诞嘅元素咧？问一下我哋刘畅先，阿刘畅，阿畅，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各位， 系啦，今晚有咩好节目啊？圣诞节， 今晚真系如彭爷所讲，真系同啲圣诞节有关嘅， 系啲 咩啊？嗱，就算今晚八点钟警讯都系同圣诞节有关嘅。 警察好忙啊，昨晚 系啦，其实市民都好忙啊，市民即系除咗 各有各忙， 各有各忙啦，即系市民做昨晚要做嘅事之外咧，有啲市民都会落去酒吧饮酒噶嘛， 啊、 或者去啲夜店嗰度开 party 噶嘛，咁咧今晚警讯咧就有一单罪案呼吁啊，其实想提醒翻啲市民要提防一啲嘢啦， 系 啦，咁啊提防啦。包括去酒吧飲酒嗰陣時咧，嗱，坊間有樣嘢俗稱叫做迷奸水嘅嘢啊，可能係啦，好多人都有聽過啦， 係聽過。 咁係啦，咁啊嗰啲迷奸水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嗰啲女士啊，特別係女士啊，去酒吧飲嘢嘅時候啊，點樣提防咧？嗰啲色狼啊，或者不懷好意嘅人，究竟佢哋？空的手法是怎样的呢？今晚你要留意警讯。 是啊，咁啊，除了说女士呢，其实现在这个世代男士都要注意的。 男士都要注意啊。 没错， 特别是 好像我这些咁正的那些都是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饮嘢啊。 是的啦。 是啊，咁啊，各位要今晚要留意警讯啦。 是啊。 是啊，咁啊。 好紧要啊，这点。 咁啊，紧接啦，啊，紧接去到。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今晚又系讲圣诞节嘅喎。 啊，嘅啦，唔通过年先讲圣诞节咩？长 系啦， 咁好玩啦。 系啦，佢要应节啊嘛。咁啊，圣诞节咧，佢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嗱，即系大家可能圣诞节去朋友屋企去食嘢啦。咁啊，好多时会食剩咗嘢嘅。咁啊，佢会 剩食。 系啦，佢剩食，佢就特别系想教啲小朋友啊，同啲家长一齐睇下点样学习处理呢啲回收食材啊。 哦，诶，可以再用为或者系睇下有咩用途啊，跟住吓。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咧，佢亦都会咧，另外有一个环节咧，又教大家咧点样 D I Y 啊，自己手做咧剪纸嘅圣诞装饰。 哦，好喎、 啊，系啦，咁开 party 可以同小朋友玩下呢啲嘢啦。 系啦，咁啊，又可以亲子活动。如果系依家赶唔切嘅话咧，就留翻出年可以做啦。 留翻出年，系啊，系啊，咁圣诞节仲有成日落流长嘅。 咁都 好啦，咁啊，真系今晚有一个十一点钟咧，有一个真系圣诞特备节目啊。 哦， 叫做《女性的篇章》克拉拉舒曼音乐会， 即系咩啊？ 咁啊，系一个音乐会啦。其实克拉拉舒曼即系作曲家咧，一个舒曼嗰个太太啊。咁原来佢系一个好出名嘅钢琴家嚟嘅。咁啊，佢诞生200周年啦，今年原来。 咁、哦、啊，即系佢都已经不在人世噶啦， 佢喺天堂噶啦，已经。 哦，即系等于贝多芬乐章嘅音乐会咁样系嘛？ 冇错。咁、哦、今晚有一个钢琴家吴美乐咧，就会同大家演奏，联合埋其他小提琴、大提琴琴家去演奏呢个克拉拉舒曼嘅音乐，咁啊十一点钟有呢个音乐会啦。 哇，系咁啊，应该入边啲篇章都会系好贴近呢一个圣诞嘅气氛啊吓。 系啊系啊，冇错啊冇错。 啊，咁啊，即系如果系今晚仲会有 party 喺屋企度搞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到时咧十一点钟就开住个港台电视31咧，斋听音乐咧。 系啊， 你要伴住。好多谢你刘畅， 多谢各位，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严厉谴责有蒙面暴徒在平安夜晚上在多个地点非法集结。政府发言人说，暴徒破坏交通灯、堵路、破坏商场店铺、纵火、冲击警务人员等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市民欢度佳节，破坏节日气氛，令人愤慨。警方为保护市民安全，必须严正果断执法，拘捕违法人士。 發言人話：有人喺尖沙咀揮動港獨旗幟，政府強調提倡港獨唔符合基本法下嘅憲制同法律地位，唔符合香港社會嘅整體同長遠利益，亦都同國家對香港既定嘅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有示威者昨晚在旺角堵路，焚燒港鐵站出入口和破壞匯豐銀行九龍總行，有人向警車投擲汽油彈，警方施放多輪催淚彈驅散示威者，直至凌晨仍然聚集。有講普通話的男子懷疑被襲擊，頭破血流，衝突期間至少三名記者被警方的彈藥射中受傷。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已经达成，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签署仪式。特朗普在圣诞前夕透露，习近平同他会共同签署本月宣布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又表示会尽快签署仪式，又表示会举行签署仪式。他指出，双方会晤的时候可以更快签署，而协议正在进行翻译工作。智利城市瓦尔帕莱索发生森林大火，至少80栋房屋被吞噬，当地居民要大规模撤离，目前未有伤亡报告。瓦尔帕莱索是智利最大城市之一，亦都是太平洋的主要港口，当局动员市内所有消防人员救火，并切断大约90,000户的供电作为预防措施。市长表示，强风和高温加剧火势，紧急救援队正巡陆地和空中扑救。来自英国的一个家庭的三名成员在西班牙太阳海岸度假期间遇溺身亡。事发在平安夜，遇溺三人分别是一名九岁的女童，她的爸爸和哥哥。报道说，女童在酒店泳池游水期间遇溺，她的爸爸和哥哥尝试拯救的时候一同溺毙。酒店表示，紧急应对小组事后参与急救，公司向出事家庭致以慰问，并会协助当局进行全面调查。英国外交部话，正系向出事家庭提供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到圣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咁先最赞。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英雄。各位年青的朋友，依家佳节就到啦，记得要同毒品 say no， 睇眼唔剔嘢。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睇眼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餐。 咁爷爷咧？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你对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波胜呢？ 一定系40,000咯，笑到40,000咁嘅口。 Hello， 我系嘉莹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晒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客户会啦。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圣诞节嘅享乐时代 系啊， 喂，点过嘅呢？ 圣诞节嘅享乐时代咁啊，嗱，明天就 Boxing Day 啊，拆礼物日啊嘛，系咪先？咁啊，而家仲争个，即系仲未准备定礼物嘅时候咧，做乜嘢？ 仲未准备礼物，唔使咁样。 唔系嘅，咁所以咪要而家话俾大家听， 可以点做？ 可以点做？唔系急救法，呢、這个急救法咧就可以话俾大家听，其实可以自己手作礼物嘅。 哦， 系啦， 咦，要自己亲手做嘅嘢。 系啦， 好，我哋听下小白今日嘅《我的享乐时代》，教大家点样临急抱佛脚整手作圣诞礼物。 教大家临急抱佛脚咧，咁啊，大家上网都揾到噶啦。咁我将个意思 上网都揾到， 上网肯定有好多临急抱佛脚嘅方法啦。 试下 阿O即刻试， 但系仲买唔买得切材料啊？依家呢一刻先至去整。 嗱，买唔买得切材料啊？你又靠你自己手神啦。咁啊，但系我咧就已经一早，哇，准备咗呢个手作圣诞礼物。 佢系谂住喺直播室即刻整， 即管嘲笑 我， 即送俾佢老婆、啊。朱海婷啊，见过啦，呢、這个朱海婷彭爷爷都见过啦。 嗱、哦，直播室咧，而家小白就 show 咗一张咧。似乎是织布嚟嘅，蓝色嘅， 系 又有啲好似不同嘅蓝色组合一齐嘅一张， 有啲蓝，有啲绿，有啲白， 有啲似阿芭比呢张，似唔似啲迷你地毡啊？ 似啊， 吓一张迷你地毡， 攞嚟做咩毡煲啊？ 呢、這个你可以用嚟毡煲嘅。 阿欧，你估下系咩嚟嘅？ 呢、這个啊，呢、這个有啲似系咪？都是爱嚟垫台嗰啲啊！ 啊，似啊，似、啊、我哋去餐厅食，系、 哦、 餐厅食饭咧，有啲啊铺一张纸，有啲啊铺一张布咧，佢系似铺嗰种布咯。 但系佢又好似细化咗少少， 同埋佢啲质地咧又唔似系餐厅嗰啲布嘅质地。 梗系佢系一块布，佢系我嚟垫嘢嘅。 佢好似系织出嚟嘅， 系咯，应该系织出嚟 嘅。呢块布系我织嘅，我织嘅。系啦， 小白自己织， 我亲手织嘅一块布。 咦，咁如果你话亲手织又几似，因为佢嗰啲披晒口噶。 我话俾你听， 即系 有阵时咧， 即系粗糙嘅情，粗糙一个点啊， 大针细啊， 边度有针大针细？你俾我望， 你睇下嗱，嗰啲披口披到又大又细啦， 边个位啊？ 即系哇，度度都系啦， 唔系真系嘅，讲句公道说话，真系披晒口。 呢 啲嗱呢啲其实一块蓝色嘅布 咧，如果你话指 D I Y 亲手做嗰啲披口咧，系 心 一无二嘅，咁你咪讲讲晒咯。 呢啲嘅披口咧，系我嚟证明。话俾人听，手作嘅重要性。 哎啊哦、 你明明 投入到放完两日假之后投入到嘅状态， 系啊，精神晒咁噶，妈咪 喺圣诞节咧， 精神生猛咗。 喺圣诞节咧，准备定啲礼物咧， 攞定条棍出嚟，唔该。 支棍唔喺度咯， 竟然。 我 见到啦， 讲埋你呢个手织，应该喺日本做啦呢、這个 啦 作品 系。呢块咧就系日本做嘅， 应该都系喺日本做。 边个位啊？呢、這个作品啊，喺边度制作出嚟 啊？呢块布咧就系之前啱啱喺青森嗰度咧，咁就去咗一个工作坊嗰度做嘅。好啦， 全部都系女子工作坊， 正女子工作坊， 你就错啦， 知织得咁唔专心啦。 佢呢个清心寡欲之女， 清心寡欲， 你又食得几好喎、啊？今次呢个 吓，清心寡欲女子工作坊， 有冇心机讲啊？系， 梗系有啦。 有專業噶嘛？專業噶嘛，小白， 梗係 專業 咯。輕合合咯， 嚟啊嚟啊嚟啊！磨拳擦掌嚇，同你大戰300個回合。 哇！我正制啊！ 好啦， 我睇警讯啊，今晚 嗱，迷奸罪啊嘛，头先有讲啊，迷奸罪， 唔使讲到咁白啊。 头先讲咗一次，我以为可以讲多两次添。好啦，讲翻小白呢个首席嘅叫做作品或者叫做战台啦，其实系战咩噶？我想问， 尸体啊。 圣诞节啦，圣诞节 又唔系农历新年， 唔使咁吉利系嘛？你至于咁吉利字系嘛？好啦，即系知咩啊？ 呢个咧，其实佢一个台战嚟嘅，因为我时间有限咧，就净系积到细细块啦，咁啊台战啦。赶啊！因为其实我安排咗呢个行程咧，系喺我上飞机之前去嘅，但系发现咧，原来咧唔系好够时间积。 哦，你赶飞机因为 系啊，赶飞机翻嚟做晨光第一线，所以咧 咁咪冇心咯。唉，临上机之前有少少时间，搵咩摄下啲时间好啊？即块烂鬼台布咯， 呢个唔系烂鬼台布嚟，呢块布大家唔好谂住净系可以我嚟挤嗰啲， 佢都积唔切台布啊！ 唔好谂住净系可以挤嗰啲饭啊，食饭先得噶，呢块布。可以用嚟挤花樽，我嚟挤饰物。啊，件事系咪 饰物 典雅咗好多啊？ 啲饰物咧， 饰物未挤上去嘛？ 你老婆就会咁讲啦。 你知唔知饰物？我已经买咗一个咧，江户嘅竹制花樽，就爱嚟挤上去嘅。 做咩？老婆会想要只钻石戒指多啲咯？ 咩？嗰个系一个花瓶，咁但系我嚟插一支花嘅花瓶，好 你自己系个支花定系？花瓶先，好紧要啊！一点啊，曾经有高官前高官形容自己系咩啊？ 系啦，嗱，咁我讲翻呢一个布先。呢个布咧，其实用咗一个咧几特别嘅织法嘅。咁啊，呢个织法叫咩咧？好啦，南部列织。哇，攞埋 catalog 翻嚟俾你睇啊！ 唔系史云新， 唔系啊，南部列织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喺日本东北嘅地方咧，咁啊一个叫盛冈嘅地方咧，咁啊有一个工作村嘅。呢、這个工作村入面有好多嘢玩，不过我就净系玩咗呢个啫。佢入面仲有啲咩、 哦？收唔收费噶？ 呢个有少少 少少入场费嗰啲啊， 少少入场费啦。咁同埋你咧要 book 噶， 系 梗系啦。 啲旁边行喺度讲嘢，哇，其实都几靓噶。 唔系我话就左右右手边靓啲嘅。 你赞我嗰句，我推你 嘅右手边，你倒翻转揸嘅时候就变咗你嘅左手边啦。 系啦， 你觉唔觉得？你觉唔觉得？一边系公正啲， 我就觉得咁嘅。是靓嘅， 系靓嘅， 我哋咧喺 度 嘈冤巴闭咧，系唔抵得小白咁有爱啫，对佢太太。 我知道你两句 有排 keep 啊，你哋有排 keep 吓、 啊， 好 keep 嗱呢块布咧，咁啊真系系靓嘅，系啦，咁啊自己亲手织嘅。 好啦，不如再讲一次，头先挂住闹你， 有相添啊。 唔係鬧你，喂，掛住潤你，唔聽到呢一個嘅地方係邊嗎？ 呢個地方咧喺青森嘅一個地方， 係 啊，咁啊青森啊比較上遠少少啦，日本東北嘅地方嘅。不過咧，我就係想最主要帶出就係咩咧？其實聖誕節咧可以自己做禮物啊。去到咧就係送俾人啦，特別如果你係諗住今日朝頭早先至出發去外地旅遊嘅話咧，咁啊同屋企人一齊去玩咧，其實不妨咧去揾下呢一類型嘅工作坊。呢類工作坊咧，咁啊即刻咧有冇可以整咗？ 可唔可以打關鍵字可以 search 到噶？ 打關鍵字你可以打南部列跡，佢應該出咗嚟噶啦。 南 係 東南西北， 東南西北個南，部係 部分個 部 咯。 列係裂開嗰個裂，即咧就係即三個即。 列开个列， 系啦， 然之后积三个积， 系啦，南部列积，咁佢咧就应该会见 到。其实佢咩意思咧？列积即系， 佢系一个地方嚟噶， 列积系地方。 南部系一个以清心嚟讲，佢哋嘅南部啦。咁、okay. 但系呢个列积咧，系佢哋以前一种咧特别嘅叫做纺织嘅方法嚟噶。 其实系咪即系制衣工厂啊？ 其实即系制衣工厂咯，简单啲嚟讲。不过佢啲名唔同我哋啫嘛。同埋呢个， 所以我咪问咯，你做咩咁咩啫？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 猛整做咩啫？ 呢个回合，你先至庆合合。 隔晒剑 咁啊！好难突然之间贪生翻个人，你明唔明啊？ 系俾你带动咗个情绪， 带动咗嗰个热血嘅情绪， 带动咗个情绪。 而家我又好高涨，你突然间静咗落嚟，吓！ 喂，好啦 ，OK 啦， 小白睇到你一个体验证，即系有相有真相。不过咧，我睇到体验证咧，又 欧夫嘅点解为真相？ 日本人咧好少影相咧，系欧夫。 高啊！你个样， 一系你真系好赶时间咧，一系佢就影得唔， 梗系唔系你影啦。 即系嗱，我估啦，呢一个嘅列迹咧，即系呢一间嘅制衣厂咧，佢咧就俾游客咧入去感受一下佢哋传统咧日本嗰个织布嗰个玩法，咁啊顺便成个 package 嘅，就帮你影埋相咁，即系咪即系等于你好似去纽西兰跳学跳嗰啲咩啊？降落伞，降落伞或者笨猪跳得。但係降落傘咧，就因為一齊同埋個教練跳，咁佢會幫你拍埋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啦，佢個情況就係咁啦，即係你入到去織布，咁咧阿小白坐喺度織布嘅時候咧，就會成個 package 咧就幫你影埋張相。係 啦， 但係張相 out full 嘅。 張相 out full 咧，先至個味道喺度。 你唔好咁啦， 呢個就估唔到。好啦，呢個真係。 即係你又 over 咗啦，咁又 唔係，因為咧何家慧啊，你估你 你聽我講埋先， 咩啊？ 張相歐風，你聽埋我古仔咧，聽埋我古仔就知道點樣張相歐風嘅味道喺度啦。 好好好， 因為咧嗱，喺在場咧，咁有好多嘅姐姐啦、嬸嬸啦、婆婆咧，就去教我呢一個織布嘅。咁啊，真係用一部咧木製嘅製衣車紡織機咧，去到咧就用你只腳啊，又左右，跟住又要啲線勾嚟勾去啊。 几难喎咁， 系几难，同埋咧 要学系要几耐时间先学。 佢即刻教你，其实 但系我唔识日文点啊，阿婆识英文 left 啊 right 啦，阿婆识呢啲 left 啊 right 啊 go 啊 foot 啊 hand 啊咁呢啲，咁你咪明咯，系咪？同埋咧佢会 即系身体语言， 同埋佢会同你讲 follow follow follow 啊，咁你就睇佢做一次。 现场多唔多游客噶？ 現場咧 外國 遊 客 嘅，外國遊客咧就唔係好多，日本人嘅遊客咧都有嘅。 啊，又係好得意嘅嗬！日本人佢哋嘅旅遊咧，好多時都係做翻自己 local， 佢哋 有 食啊嘛，做自己嗰啲生意都係啊，都夠食。 所以佢好多時候唔提供有外語， 所以佢哋亦都覺得唔 需要，唔 需要 理你啊。係 啦，好啦，咁我頭先話過入邊有好多嘅人咧，去到教呢個嘅紡織嘅方法㗎。咁我咧其實入到入去嘅時候，就有一個婆婆教我嘅。咁我婆婆咧就梗係又同我講隻手又點樣啦，隻腳又點樣啦， 使唔使捉住你咁樣㗎？ 係咯， 係我 唔使啦。佢識日文㗎嘛，小白。 但係識日文咧。原來有啲位，譬如啲線點樣翹，譬如你頭先有彈我咧側邊嗰啲位，咪有啲坯口嘅，嗰啲坯口咧就係因為咧有啲位咧我就拉得唔夠緊啊，拉得唔夠緊嘅時候，條線咧入唔翻入去就坯咗口嘅。 如果要拉得緊，佢嗰陣時同你講乜嘢？你講日文咧？ 佢同我講日文，佢 hakiri 咁樣咯 ，hakiri 即係你俾啲力咁樣 ，hakiri 係啦 ，hakiri 好啦，咁我咧佢就教 似啊 阿婆。 系春梦婆婆咬嚿饼先， 好熟喎！春梦婆婆边个 ？IQ 博士 哦， 咬嚿饼 食饼嗰个，嗰个有云精有块贴嗰个， 系啊，有个药布嗰个， 系啦，我知边个啦。好啦，咁个阿春梦婆婆咧，佢就真系教完我之后咧， 系 跟住佢咧就即系等个姐姐啦，系啦，咁啊织织下嘅时候咧，阿婆婆突然攞咗个相机出嚟。咁我咧， 即系阿婆影嘅呢张相。 咁我咧都已经打咗个突啦。其实佢，我嗱，即系我唔系得罪佢啦。 唔通我红到去青山？ 唔系啊， 阿婆都要攞张相， 个个都影嘅。我打咗个突嘅意思系咩咧？其实婆婆一生咧都系奉献咗俾纺织机。 哎哟， 佢竟然识得攞起个数码相机帮我影， 竟然系影相。 然后影完之后咧。婆婆仲識得攞張卡擺入電腦嗰度，幫我 print 呢張相出嚟。 哇！ 你明唔明個婆婆已經？ 原來婆婆最叻嘅唔係仿真，係 Photoshop 啊！ 咁你諗下，七十幾八十歲嘅婆婆教你都唔緊要啦，佢幫你攞住部相機影咗張相，然後 print 出嚟之後俾你做個紀念。 Kitty 啊，真系阿里加多啊！所以咧，你咪见到嗰个心机点话呢张相咧，欧富先有味， 都仲系咁。哎哟， 真 系 好有意思 啊！感人屁股啊！ 戚戚下，而家谂起婆婆都好感动啊 ！Kitty。 呢一首嘅歌曲啊，嚟自池田香织啊，还是小黑鱼嘅。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黑 PD 听下听众嘅电话先。 系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 电话旁边有方小姐，方小姐早晨。 Merry Christmas， 方小姐。 系各位，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啊！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打电话上嚟啦，有啲乜嘢啊，同听众一齐分享一下，系咪讲下圣诞快乐先？同屋企人。 系啊，圣诞祝大家圣诞快乐。系啊，听日咧，26号咧系我细佬啊，方瑞麟咧 Peter 方生日啦。 哦，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 系 ，Peter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系啊，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最紧要系啊。 仲有琴日咧阿 Rachel 咧，我应承咗都系祝佢琴日生日，都系祝佢圣诞快乐。 Rachel 系边个嚟噶？ 你朋友啊 ？Rachel 系我教会嗰啲姊妹啊。 哦，姊妹嚟嘅 ，Rachel 生日快乐 啊 ！Rachel 生 日快乐。 系啊，哎呀，多谢晒你哋啊！系啊，仲有祝你哋个个都圣诞快乐啦。 好啊，好啊， 除咗圣诞快乐，有冇朋友生日啊？就系头先弟弟系咪啊？ 好似琴日都系阿郑咏梅姐姐生日快乐啊！ 郑咏梅姐姐 系啊，喺个粤剧花旦嚟噶，我好中意睇佢噶。 哦，你自己有冇唱大戏咁样啊？ 冇，我唱福音粤曲咯。 福音粤曲啊， 好新派喎，呢个都 我都好少听喎。福音粤曲 系啊，有时去老人院探访啊，系啊， 系唱两句得唔得噶？而家 啊！ 大家听下啦， 感受下， 唔好听 乜都冇 啊！你有听过啊？ 系啊，我系彭仔啊！ 哎呀， 圣诞快乐！ 你好啊，圣诞快乐啊，彭仔！ 我听过粤曲 福音粤曲。 福音粤曲啊， 系啊系啊，我听过啊， 即系老人院咧全福音啊， 系啊，即系其实咧同大戏嗰啲节子戏差唔多啊，只不过啲歌词咧就 系 全福音啫， 系啊，套用咗套用咗圣经嗰啲金句咁样咯， 即系曲系一样嘅， 系 啊，都好系即系好似 唔系圣诞 啊， 唔系圣诞歌嘅曲啦，总之 系明白明白明白， 得闲播一只你听下 啊，好啊，我自己喺屋企抡下嗰只吓， 啊好， 系啦，好， 咁啊你要同啲教友。祝福下嘛， 系啊，祝大家都圣诞快乐啦，啊，个个都开开心心啊，吓，香港都系平平静静咁样过个圣诞节啦，祝埋 啱嘅， 顺便祝埋大家新年进步啊， 好啊，你都系啊，最紧要大家咧过得咧平安喜乐， 好， 好冇， 好， 好，咁啊， 咁啦， 我哋今， 唔该晒你， 喂，唔好客气啊。今朝咧我，系呀，好鬼客气啊，你啊， 系啊，你又揾咗只歌喎，系嘛？ 系啊， 我今朝拣咗一首咧，就唔系粤曲底嘅，但系福音嚟嘅，系就 挂粤曲，唔系好多人受嘅。 都唔系噶，呢啲国粹嚟噶嘛。 唔系咯， 我拣咗首系外语啊，英文歌啊，都系好啱圣诞 啊。 系啊，英文版， 英文版本。 Amazing Grace 啊。 系啊，阿美星归系啦，唔该晒。 你朋友啊，都系阿美星同阿归 啊，呢个有典故啊，大家就有时间再讲啊。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方小姐，拜 拜。 好， 多谢晒， 拜拜。圣诞快乐。 唔该晒。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each grace that brought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When we think it's 10,000 years, right shine. 这个版本咧嚟自 Susan Boyle 嘅 Amazing Grace， 咁啊亦都咧能够令我谂翻起多年前咧一个娱乐版嘅消息咧，讲呢只歌就系叫 Amazing Grace 啦。好啦，听日 Boxing Day 再见啦，拜拜。